OK， 我哋差唔多時間開始啦嚇。咁啊 ，OK 啊 ，OK 啊，各位朋友歡迎大家嚟到呢、這個Blue Note 文化沙龙啦。啊，咁呢個沙龙其實已經差唔多運作咗一年嘅啦嚇。咁、基本上我哋每一個月咧就會喺呢個咖啡館入邊咧做一次嘅文化沙龙。啊，我估計應該係香港第一間嘅咖啡館啦。是會用這種形式來在城市的中心來去做一些這樣的思想藝術文化的交流。我是周寶松，是這個沙龍的其中一個籌劃者。 OK， 今晚我們很高興，我相信大家來到目的都是想聽莊梅顏分享她的戲劇人生，所以我們先給一些掌聲歡迎她先。我知道她都有一點緊張的，咁啊，我哋平時大家我都在座好多朋友都係佢嘅忠實嘅粉絲啦，係咪？睇過佢好多嘅劇嚇，但我諗都未必有好有機會啦。佢能夠走上唔係走上台，都叫走上台前嚇，同我哋即係真情分享佢嘅背後嘅創作嘅好多嘅故仔同埋感受啊。咁所以今晚咧，我希望我哋係一個好輕鬆好愉快，同埋我哋有好充裕嘅時間咧。同佢對話啦，交流嘅嚇，咁所以我哋嘅安排基本上咧，佢會先講大概一個鐘頭時間到，剩低嗰一個鐘頭咧，就大家可以自由發問、自由交流嚇，大家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問嘅嚇。咁我諗啊，莊梅顏其實大家都唔需要太多介紹啦，香港戲劇界嚇，我諗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創作人啦，一個編劇。其實我認識他呢很奇怪的，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哪一個來的，因為我甚少看戲劇的、我記得我真正認識他應該是2012年，如果我沒有記錯，因為2013年呢、香港中文大學呢就成立50周年，當時呢他就被這個、香港話劇團委託他去創作，委託他去創作一個劇，是講中大50年的，所以呢他當時呢就因為我在中大教書，又他說他是、我的師妹啦，在中大1999年中大的心理系畢業，我其實我之前真的很鬼霉，我未聽過莊梅顏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誰，所以他走去跟我聊的時候，其實我都是想著應酬一下他而已。 我很感覺到啊，我想 真的想唉，真的又好像他什麼鬼都不懂，對於中大的歷史呢，即是他在中大畢業但什麼都不懂，跟住我想說你是不是玩我啊，所以我對他那套劇呢真的想著應酬一下他，也都沒什麼期望的，然後他就不斷地間不中就 send 啲 email 啊、Facebook 煩我，又問啲好鬼基本嘅嘢，我心諗話唔係啊嘛，即係睇你點死啦咁啊，係咪？然後咧去到 last， 我記得 last minute 啊，好後差唔多就嚟要交稿嗰下咧，佢仲喺度問我啲好基本嘅嘢啊，即係 Smile 講嗰啲乜嘢啊，可能俾啲好勁嘅 call 我啊咁樣，即係喺劇入邊啊，哇！真係嗰陣我都唔知佢係邊個嚟嘅。咁我睇住睇下點先啦，咁樣嚇。咁後來我先知道，大家知道後來有一套劇叫做《教授》嚇，教授嗰套劇出嚟之後咧，哇！我先至發覺，哇！原來咁多人睇嘅，原來咁鬼勁嘅，勁到即係好似 睇美場啊！ 係啊，我即係《Inland》，我睇咗三次嘅嚇，即係《Inland》，我睇咗三次，因為呢套劇後來取得極大嘅成功啦，攞咗香港嗰一年嘅最佳嘅編劇啦，然後場場爆滿啦。爆滿之後，由香港巡迴演出啦，後來又翻去中大嘅社溫溫，即係做咗一場好大型嘅演出，咗兩場嚇。咁、呢個都係後話嚇。咁、所以其實我認識佢嗰陣咧，即係好抱歉啊。其實就我哋其實係兩個好似活喺兩個平行世界入邊。雖然我大家都係中大人嚇、但係之後咧，我哋做咗好朋友啦嚇。咁、之後其實就2014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啦。我哋有好多 common 嘅 experience 嗰啲啊，我哋唔詳細講，但係佢係我 ，anyway， 我想講就其實佢係我識佢唔係因為佢係乜乜偶像或者乜乜東西嚇，即係我哋喺一個完全好奇怪嘅場合之下相識，然後咧，但喺呢個相處嘅過程入面咧，我係非常之喜歡佢嘅嚇，即係我識佢有啲特質咧係 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啊，即系佢好鬼正直啦，个人好鬼神水啦，好唔怕自己无知啦，啊呢个对我系好重要啊，即系佢系无知，但系从来都唔觉得无知系有问题噶，所以咧佢系会即系佢咁嘅地位嘅人，但系佢会不断咁问嗰啲，即系完全好基本嘅，然后佢系觉得好合理啊，完全唔觉得需要唔好意思啊。咁、啊、所以呢个我都系喺香港系好特别嘅，呢、這个咁亦都系一个编剧好重要，我发觉，即系我想我正直啦，好有好奇心，对唔识嘅嘢咧，即系唔同嘅界别，佢唔识嘅嘢咧，佢会好认真、好认真、好较真地去探索去认识。咁呢个其实系体现喺佢嘅创作入边嘅，吓、啊，即系话其实佢每一次创作，其实可能佢都系写紧人哋嘅故事，但其实佢背后用咗好多心机、好多心思入去，吓、啊，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我哋作为佢嘅即系欣赏佢嘅戏剧人咧，其实我谂啱先讲咧，其实睇到佢背后咧，其实用咗好多功夫嘅。Anyway， 我唔再详细讲啦。咁其实今晚等佢嚟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作历程同埋佢嘅戏剧人生。OK， 庄明啊， 多谢吓，多谢吓。如果我死得早过你，你可唔可以我葬礼里面再讲多一次？是我觉得比起任何的 introduction 都来得真实和贴 切 是是很贴切那是啊大家好啦其实我没想过那么多人来多谢你们来我想着应该是少少人，但系入边其实有好多，即系有一啲我识嘅人啦。我见到有啲系即系成日嚟剧场睇戏嘅朋友啦。 咁有啲我哋我自己都好欣赏嘅 artist 啦。咁有以前曾经帮我手， 佢知道我有几无知啊，佢就知道有我几有。咁系咯，咁我讲翻讲嗰样嘢啦。咁佢點解我話佢好貼切呢冇錯。我先生呢佢係好鍾意學新嘅嘢㗎。佢呢就係、是、一個一目十行嘅人嚟㗎。而且呢佢睇完嗰啲嘢就好記得好深㗎。我呢就係、是、好似一條金魚咁喎。我睇完之後就唔記得㗎。所以佢嘅觀察係啱㗎。即係次次呢佢同我講完之後呢即係譬如高健同我講完 Likon 之後呢、啊、我嗰刻我明㗎喎。但係轉個頭之後咦我又已經完全擺低咗啦跟住我要去不斷咁樣重複啦。咁嗰陣時周寶松嗰陣時係嘅咁其實嗰陣時係中大因為我係中大舊生啦。咁我唔係一啲中下只不過係我唔係中大嘅 die hard fans 咋嘛。雖然我係舊生咁我哋即係青春時期因為我哋可能你冇啦我哋嗰陣時戀愛多啦。咁真係咁都係混混我過日子咁所以唔知道好多嘢都係好正常嘅。有陣時戀愛呢係比起其他嘅人生即係人生閲歷重要嘅其實。比起睇書都重要嘅其實。 你冇得 講呀因為得一支咪可以講呀。咁咁呢我其實我真係唔知道自己點解即係其實我係越嚟以前呢我做從事編劇我係01年喺演藝學院畢業啦咁嚟到即係其實係99年開始就有寫劇本啦因為喺演藝學院嗰度不斷咁樣寫劇本其實嚟到今年18年呢都將近20年個感覺呢係我自己越嚟越流嘅咁呢所以每一次呢啲人搵我講 talk 呢我就會覺得哎所以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因為我唔知道原來佢會俾居馬費我我之前以為佢講笑嘅搞到我自己有啲壓力啊好似唔知道要講啲乜嘢咁但係既然你話 casual 咁我就 casual 啲咁講咁講啲即係我又亦都真係好唔怕自己係好流同埋好冇記性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好似譬如我係會有好多好奇怪的事發生譬如啲記者問我啦咁我因為我過目即忘嘛我就係記得呢有啲 speech 呢好 inspiring 嘅我好想 call 兩句好勁即係阿周寶松成日都好識 call 啲好勁嘅嘢出嚟但係我係記得一啲字粒但係我 call 唔到一句咁有一次個記者又問我話我咪話即係好似我啱啱死咗個 Bill Gates 呢佢咪話咩 stay hungry 嘅跟住話個記者 標記死咗咩？啊，跟住話唔係，我好似係 Steve Jobs 啊，咁樣，即係咁係，所以佢嗰陣時咧，我覺得佢啱嘅都係應酬我嘅啫，因為佢諗住，即係校慶劇有啲乜嘢咁咩啫，係咪先？多數都係嗰啲擦鞋啊、歌功頌德啊咁嗰種。咁嗰陣時咧，嚟揾我做嗰、那個團體，即係香港話劇團咧，咁佢哋。當時而家唔知係咪咧，仲即係當時都幾 open 㗎，即係其實真係寫咩都得，其實中大嗰方面都係。咁嗰段時間我記得咧係好即係啱啱嗰個邊沈祖耀阿沈校長上場，咁啊有一段文章好觸動到我，就係謙卑高尚，仲同埋唔知咩，係我嗰陣時好記得嘅。咁咧咁我就覺得，如果係校慶冇問題，又可以即係飲我寫乜都好冇問題。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再講翻教育，應該係朝咩個角度去啊？跟住我就揾佢，因為我其實我都嗰陣時都唔係好認識你，但原來佢係哇嗰啲咩嗰啲堂係好多人 sit 嗰啲咧，即係係啦，係咁嗰啲教授嚟咁，所以我去訪問佢咁，佢寫嘢係。當時我覺得佢寫嘅嘢係比佢本人係 interesting 嘅，咁但係後來我先覺得，原來佢都幾搞笑咁樣。咁喺佢身上攞到好多 inspiration 啦，因為即係多謝你欣賞我，因為我都好欣賞你當時，因為我覺得即係都好少好真誠嘅人。雖然佢就同我啱啱相反，我就好流啦，但係佢就哇好多嘢，我係每次同佢傾完偈之後，我通常都兩個鐘到啦。我都是會頭痛欲裂，然後要回去慢慢再去整理翻咁樣，係啦。咁教授是其中一個咧，我其實我在寫劇本的過程咧，我不知道在座有幾多人是自己本身是有做創作啦，或者很大興趣做創作啦。咁其實我哋以前在演藝學院。上堂咧，我哋都係會咁樣嘅，即係我哋開頭學寫短篇先嘅，一個小品一個10至15分鐘嘅短劇，睇下教唔教遇到自己喺一個場口位咧，去講自己想講嘅故仔啦。咁後來就發展到長劇，咁慢慢你就會發現咧，我好記得我第一個原著嘅長劇咧，係喺。演藝學院上演的叫做《愛在紅樓》，咁咧聽到個名字都有啲骨痹啊，係啦，就係講愛情嘅。咁咧嗰陣時咧，我就失咗戀嘅。其實咧，所有編劇咧，我覺得個作品咧都係同佢人生某啲階段咧係有關係嘅。即係問題係佢講唔講，或者係即係你哋睇唔睇到裏面嘅關係。有陣時嗰種我自己都中意咁樣噶。我譬如。如果嗰段時間咧，我同邊個 hang out 得多咧，我好中意用佢哋嘅人名擺入佢個戲裏邊嗰啲名嗰度，即係有陣時係因為佢性格近似啦。有陣時咧，我自己咧好中意將自己嘅記憶咧攝入去，因為我真係會唔記得嘢，同埋咧有陣時我揭翻以前嗰啲劇本咧，我睇翻啲行文咧，我就知道我嗰期係做緊啲乜嘢，或者我嗰期係同邊個 hang out 得多嘅，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所以都幾有趣。咁咧，愛在紅樓咧，其實嗰陣時咧，我哋嗰個年代咧，仲有每一年翻內地探親，因為我阿嫲啦，全部都喺中國大陸，我係福建人嚟嘅。咁咧，其實我有個堂家姐，佢有精神病嘅。咁佢咧嗰陣時咧，我哋每一年只係見一次啫，就係過年嗰陣時。咁咧，你係睇住佢由細個同你好好，到慢慢大個，我同佢嘅距離越嚟越遠。咁夜晚會獨自喺度自己同自己講嘢咁。嗰陣時同時間咧，佢點解獨自同自己講嘢咧？因為佢好寂寞啊。咁我後來先知道咧，佢係覺得自己係林黛玉，咁佢同佢對面嗰個冇人，即係嗰個空嘅座位咧，係佢自己想象嘅戀人咁樣，佢好寂寞。咁嗰陣時咧，與此同時，我係失戀嘅。我嗰陣時啱啱結束咗一段即係頗長，即係4年嘅感情。係啦，呢啲就係、是、呢啲就係戰績啦。係啦，咁咧嗰陣時咧，我就係啦，寫咗一個咧關於《紅樓夢》同埋愛情嘅故仔。簡而言之，咁點解會講到嗰度呢？係因為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創作咧，都係用自己 寫自己嘅故仔先嘅。到我遇到周寶松嘅時候呢，已經係2012年嘅時候啦，2012年底嘅時候。咁呢我就會發現呢，其實越即係你唔會成日寫攞自己嘅愛情出去寫噶嘛，或者同一單咁樣不斷用唔同嘅角度去切入點。雖然有啲編劇係會咁嘅，咁呢個冇問題。我成日都覺得其實有人講過話，即係 artist 一生都係只係講一個故仔啫嘛。你可能講咗好多好多種唔同嘅 perspective 之後，你就揾到一個自己最想講嘅角度去講咁。但係我就唔係呢種咁嘅人啦。我咧其實好羨慕一啲 artist 咧，覺得自己好特別啦。同埋覺得自己好有趣，但我係倒翻轉頭，我覺得我自己係好平凡嘅，我生活係冇乜嘢。雖然我話即係所謂嘅戰績，其實都係冇乜料到嘅，真係係即係我都我而家睇翻轉頭，覺得自己人生真係好白活嘅，其實真係會有呢個咁嘅感覺。咁所以其實自己係冇乜嘢，好多嘢寫，只不過有陣時候你會花多啲心思去。用唔同嘅角度去寫一個故仔，或者去諗一啲特別啲嘅角度，希望揾一個新啲嘅角度去講一個故仔。咁所以後來咧，其實喺我接中英嘅第一個劇本寫，即係留守太平間嘅時候咧，我即係嗰陣時個安排咧，就係其實佢哋已經遞咗 proposal。我入中英嗰陣時，佢哋已經遞咗 proposal。咁佢哋嗰個 proposal 咧，就係要寫無國界醫生咁。咁無國界醫生我真係太遙遠啦。咁嗰陣時呢我就去咗訪問咗好多，即係做咗好多眼，即係睇一啲資料啦。而家你叫我講我真係完全唔記得㗎啦。但我記得我嗰陣時睇咗好多即係資料啦，同埋訪問咗一兩個去過無國界做嘅醫生啦。亦都係一啲工程師啦。咁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呢好有趣嘅。資料搜集呢，我如果在有朋友想鍾意創作又會做資料搜集呢，我想好分享呢樣嘢呢，就係資料搜集呢係一個你應該開頭係魚翁撒網式咁樣嘅方法去做。好多人呢我覺得個問題係做咗第一陣就係、是、同啲醫生講完嘢之後呢就嗰一步就停止咗。有陣時呢我哋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我同周寶松傾偈，可能佢講嘅嘢有一部分係我意料之中嘅，但係有一部分咧係意料之外嘅。咁但係咧，可能我再同周寶松遠少少嘅人講大學嘅嘢咧，或者一個阿嬸咁樣咧，又會令到你知道多啲意料之外嘅嘢，又唔係意料之中嘅嘢，因為咧就係你同嗰個人嘅生活個重疊有幾多。譬如我哋大家都喺大學生活過嘅。都做過中大嘅學生，可能我哋試點某程度上係相近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可以喺一個主題裏面咧訪問多啲唔同嘅崗位嘅人咧，我自己後來就覺得你係會睇到一個敷啲嘅 picture， 然之後係可以揀到一個有趣啲嘅角度咯，或者你喺多啲選擇角度去寫劇本咯。咁嗰陣時《留守太平間》就係咁樣啦。其實我訪問咗好多好有心，即係而家講嘅，而家我跟住落嚟咁樣形容咧，就好衰嘅，就係我覺得係啦，我知道好偉大，因為呢啲嘢你係真係預咗啦嘛。你咁你做義工係真係好偉大啊嘛。咁但係我唔可以寫一個劇本咧，就不斷咁樣歌頌啲嘢好，即係嗰啲人好偉大。咁可以點呢？咁所以我後來呢就再做遠啲啦，就開始做本地，即係冇出去做無國界醫生嘅公立醫生去傾偈啦，私立醫生去即係喺私家醫生去傾偈啦。咁你就慢慢呢睇到一個敷啲即係全面呢個 picture， 哦，原來喺醫療嗰個界別裏面你要離開即係可以賺到好多錢嘅私家醫生呢個位置，或者好穩定嘅生活嘅公立醫生呢個位置，去放棄自己爬呢個象牙塔而去做無國界醫生，其實你諗真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選擇嚟嘅。好啦。OK， 咁我知道我呢部咁又可以點樣呢？咁跟住我落嚟呢就要講啲私人嘢啦，就係、是、創作就係一樣咁有趣嘅嘢。咁嗰陣時呢我一路呢即係訪問呢，即係雖然我話啊都即係好意料好即係去到訪問普通醫生呢，我都開始諗多咗嘢，但係都係脫離唔到嗰種咁嘅思考模式，就係、是、啊係啦，佢哋好偉大囉。咁直至到呢，其實我係訪問咗一個醫學生，佢嗰陣時係 Year 3嘅。咁佢呢就喺英國返嚟香港。 然之後咧，佢就同香港中大嘅醫學院嘅係格格不入嘅。佢係曾經染金毛翻去，我認識佢嗰陣時，佢已經染翻黑啦，因為要去醫院嗰度實習啦嘛。咁咧，佢亦都經歷咗好多嘅磨難嘅，成日俾學校批評啊，俾同學歧視啊，因為佢比較另類。咁其實係因為佢喺外國翻嚟，但係咧呢、這個醫生當時咧俾我一個感覺好印象深刻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其實係想做外，即係佢嗰陣時係想做無國界醫生。咁嗰陣時咧，我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同佢 make 到一個 connection， 就係、是、我，我覺得呢個人好有趣，佢個性格同我認識嘅男士啊，或者係一啲上讀醫嘅學生係好唔同。佢就俾咗一個另外一個切入點我，因為咧佢當時都遇到一啲困難噶嘛。如果佢嘅理想係想做無國界醫生，但係因為佢嘅學術唔夠好啊，或者因為佢自己太過即係點樣講，佢太過率性，得罪咗好多人啊，導致佢達唔到個理想。其實好多中間究竟有幾多要妥協，或者幾多唔應該妥協咧？即係呢樣嘢其實好多有得傾嘅。咁所以咧，慢慢咧我就。從嗰個焦點咧，就係講無國界醫生，去轉移到去，如果我哋嘅理想係想做無國界醫生，你去達到佢嗰度嘅距離咁遠嘅話，我哋應該對唔住，我俾你 distract 咗，係啦，就變咗，即係後尾嗰、那個。嗰、那個劇本咧就變咗唔係歌功頌德，即係歌頌無國界醫生嘅劇本，而係講緊一個追求理想嗰、那個路途其實好崎嶇，而我哋有幾多人喺中途係會放棄，而係如果你真係要達到，其實你真係我哋我其實係我自己寫嘅嗰句 lines 係咩咧？隨心所欲嘅係夢想。滿途荊棘嘅係理想，而家我咁樣 call 出嚟好似好骨痹咁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喺戲裏面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都係我所感受嘅，即係喺我訪問唔同嘅人裏面，我都係感受。我發現大部分嘅人，即係當我哋自己仲係學生好有理想嘅時候咧，我哋帶住嗰個心情咧去讀書，好似醫學生咁樣，其實永遠都係好熱血嘅。究竟你到最後係會做無國界醫生啊，或者係某一啲變成一個就算個病人唔需要開刀做嗰個手術，你都因為要賺嗰筆錢去開刀做嗰個手術嘅醫生咧，其實廿年之後可能個轉變係會好大。究竟嗰個落差點喺邊度咧？由你個初心變成你後尾成為你職業裏面一個 evil doctor 嘅同行者，究竟那個落差係喺邊度咧？其實應該好似係講緊醫學界或者係講緊無國界醫生，但係其實都係講緊同我哋自己貼身有關嘅事。咁呢、這個我可以話係有一啲我自己寫一啲要做 research 嘅戲嘅少少技巧，就係、是、我會做好大量嘅 research。即係包括教授嗰個戲啦，我係對咩政正啊、咩正義論啊嗰啲，我係一啲都唔知嘅原本。咁又或者係咧，我曾經寫過一個戲叫《杜魯治》啦，我唔知道比較年輕嘅朋友仔可能唔知道《杜魯治》係以前一個間好出名嘅夜總會。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商業嘅製作嚟嘅，咁佢哋埋嚟咧，亦都俾咗好大嘅空間我，只有兩個條件嘅啫，一就係咧要寫《杜魯治》。但是寫《杜魯治》嘅咩咧唔重要嘅，是可以俾我發揮嘅。二就是要有劉嘉玲、謝君豪同埋梁家輝呢三個人做主角，佢就係俾咗呢兩個 criteria 我。其實某程度上面係幾闊嘅可以。咁好啦，咁我接到一個咁嘅故事，雖然出嚟結果可能其他人睇完唔係好覺得我做呢樣嘢，好似阿 Dennis 嗰陣時都有幫我手嘅，就係咪啊？係多謝曬你啊，全靠你啫，真係。咁咧點解咧？因為咧，當然我可以寫一個同杜魯治嘅歷史有關嘅戲，但係咧，當我發掘杜魯治嘅歷史嘅時候，我就發現佢最輝煌嗰段時間咧，就係70年代尾啊、80年代頭啊，總之咩魚翅撈飯嘅時候，咁股市未冧嘅時候，咁咧嗱，我好無知嘅，可能你哋在座好多人一早已經知道，就係以前有單佳玲案，咁就係關於咧。香港的股票市場怎樣被人操控，然後令到那些股票叭叭聲咁樣上，所有市民癲曬咁樣買，然後呢原來所有嘢都是泡沫嚟嘅。咁樣講，你覺得咦真係 成日都即係唔係成日都發生，即係好熟口面喎。其實2008年我哋又有金融海嘯啦。其實咧，我當時咧，當我揾到呢個嘉陵案呢件事嘅時候，雖然我真係完全唔識裡面嘅人，唔好斬我，我希望佢聽完呢個。但係咧，我覺得呢件事咧好奇怪，我發覺咧。歷史是不斷咁樣重複，可能你又係全部知道。歷史係不斷咁重複，因為我哋其實從來都冇喺嗰樣嘢裏面去吸收一個教訓。當你即係當我再去睇翻嘉陵案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即係所謂嘅經，即係嗰啲叫咩啊？商業詐騙案啊，或者一啲銀行咁樣嘅嗰種操縱啊，其實只不過係用咗另外一個形式，或者係唔同嘅時代用唔同嘅法律啦。去玩呢啲人，玩呢啲財技，而到最後咧，往往受苦嘅咧都係平民百姓。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嗰陣時咧，突然間就覺得咧，咦，揾到一個重點去做，所以我就花咗好多時間去。我係對股票係零認識嘅，我係嗰啲最傳統嗰啲將錢放喺銀行貶值嘅人嚟嘅。咁咧。我都是通過那次呢我才知道、哦、原來股票是怎樣的，這樣是操控的。原來香港那時那個環境是這樣的，那個中英談判前後那個影響是這麼大的。還有最重要的是，原來香港是一個呢很容易有霸權的地方，即只要呢，其實香港真的是一個很小的 city，你很容易操控很多东西，你跟政府有关，跟财团有关，然后市民往往都是一个无知的状态，因为大家搵食都是难，真是艰难的。那那时候我就很觉得要用道老智去讲一个即是好像表面上讲一班人去夜总会去倾生意，但其实后面呢有一個詐騙案即將要發生，咁其實影射緊當年嗰件事啦。嗰陣時咧，嗰個戲咧就係沙漠嘅。我希望將來呢個劇本可以出到劇本集啦，因為呢個劇本其實我自己中意嘅，不過好似冇乜反應咁啫。咁咧嗰三個幕，咁嗰沙漠咧，第一個咧就叫周先生，第二個咧就係、是、叫做詐騙啊，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好似欺騙咁樣。第三幕咧就叫做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你瘋狂。係啦，係啦，就係、是、第三幕就係講，即係點解會分呢三幕呢？第一幕咧，我哋介紹咗一個神秘人物叫周先生。咁咧，佢唔知點解好有錢，個個都中意黐埋去，希望佢投資落去佢嗰度，或者覺得佢好有錢，佢可以幫到自己。第二咧就係、是、叫做騙案，我哋已經開宗明義話俾觀眾聽，呢、這個人係一個騙子嚟嘅。所以呢度係冇原，即係唔係個原念唔係喺個周先生身上，個原念係喺邊個度呢？就係、是、喺馬先生身上，就係、是、梁家輝飾演嘅一個銀行家嘅長子。佢呢就係、是、幫我去，佢就係喺呢個戲裏面嘅男主角，就係、是、佢要做一個抉擇，就係、是、佢究竟要為咗自己嘅生意同佢一齊去欺騙全港嘅市民啦，定是他要督爆他呢，或者是要跟他要力挽狂澜呢？而后来呢他见到整个世呢已经冧紧了，那他都是会有选择签字，他没有选择督爆他。那其实我很想讲一件事呢，就是马丁路德不是讲了句什么沉默的好人那句。你一定識㗎咩啊？咩唔係壞人嘅喧鬧，咩好人嘅沉默啊？嚟，一定有人識㗎，唔係一定有人識㗎，點會唔會？唔係，可能唔係馬丁路德金啊，馬丁路德啫，可能馬丁咯。咪有一句説話咧，即係話咩 我知你講邊句鬧，梗係沉默嘅人幫嗰句。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係講，即係其實咧令到咩啊？是啊，是啊，即总之不是坏人的喧闹，是好人的沉默呢令到这个社会变得更差。那当时呢就是即我是很深感觉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即其实没有即坏人是很少，我觉得在社会里面坏人是所谓的坏人是很少，即是你天生邪恶你就是不要人好要自己好，我觉得这些人是很少。大部分的人呢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見到有壞事，但我們沒有選擇去幫忙，或者沒有選擇去開修，可能是因為沒有勇氣，也都可能因為是有私心。我覺得我們社會的 downfall 呢，就是因為好人的沉默。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感覺，因為那時候是2014年，好像是即是我很覺得呢，一個這樣的戲呢是很有意思，不過那個寓意好像出不到。但 是我其實想分享一點，就是現在我很喜歡寫的劇本是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那呢為什麼會講到這裡呢，其實就是關於我的戲劇人生了。那呢其實個題目是周寶松幫我定的，即是他說這樣好不好，我覺得很好。為什麼呢，其實我來到人生這一步呢，我都40歲，我都是很真的知道你又很厲害，我今天的建造德順就是講出了我無知。但是呢我想說呢，我很慶幸呢寫劇本，有寫劇本這件事在我人生裡面出現。我原本呢我喜歡寫劇本呢，是因為我中學的時候呢我做過一個 class performance。我喺我嗰間，我嗰間係中學係名校嚟嘅，其實，但係我中文成績比較好，大部分都係麻麻地嘅。咁咧，我做中四咧，寫咗第一個劇本咧，擺上組會嗰度做咧，咁咧那個迴響唔錯喎。咁嗰陣時咧，我係第一次發現咧，原來有一啲嘢咧係我唔使好出力做，但我係會做得幾好，而係我又係 enjoy 做嘅事。咁或者咧，就係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埋 talent 嘅一個點子。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嗰幾年嘅中學咧，其實我每一年咧都有為自己班裏面咧做 class performance 嘅時候寫一個短劇咁樣去做。我亦都有諗過讀完中學之後就直接讀演藝學院嘅。咁但係咧後來我亦都對心理學有興趣，而我亦都唔覺得，我亦都覺得其實冇所謂嘅，我可以讀完心理學先至讀編劇，或者其實讀心理學甚至乎有對編劇有幫助，所以我就入咗中大讀心理學啦。但係咧，我從來都係中意睇故事啦，中意睇劇本啦，中意認識人物啦，然之後好中意諗劇本嘅起承轉合嗰啲 plot 啊，嗰個 craft 應該點樣寫啊，我係好陶醉喺呢啲地方嘅。咁入讀演藝學院嗰兩年咧，係我咁大個女咧，我覺得讀書最開心嘅時候，因為我哋譬如喺香港讀書咧，雖然我阿爸阿媽都唔係嗰啲逼到我癲嗰啲，但係你學校都係有要求，你都係會成日覺得，哎呀，我要攞幾分啊，或者係我要成績好入到大學，入到大學先至揾到份好嘅工，係好多呢啲咁嘅 values 啦。我諗咧入讀演藝學院係第一次，我覺得其實冇人推我去做任何嘅嘢，我就好想去學多啲。我記得我成日攞呢個 example 出嚟講，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咧，阿傅耀美老師會教一堂叫 play analysis， 即係劇本分析咁。佢咧就會每個禮拜咧就揀一個名著出嚟同即係大家同學之間討論，譬如可能第一堂係講 Chekhov 嘅海鷗啊，第二堂咧就可能講 Ibsen 嘅玩偶之家啊咁。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咧會喺一個禮拜之內咧，佢叫我睇海鷗咧，我會睇埋Chekhov 嘅另外啲櫻桃園啊、三姊妹。然之後第二個禮拜咧，我就會讀 Ibsen 嘅話，我就會睇埋Hedda Gabler 啊，或者佢嘅第二啲好嘅劇本去認識呢樣嘢。我係第一次覺得啊，我係俾一啲嘢咧係推住我去學習，然後嗰兩年嘅吸收係多過任何時候我讀書嘅時候嗰個吸收。所以即係讀自己有興趣嘅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咧，其實係做自己擅長嘅嘢，其實都係好重要。喺我哋演藝學院嘅過程裏面咧，我亦都會覺得，我覺得我唔係最有 talent 嗰、那個。有陣時咧 ，talent 呢，即係喺藝術上面咧，唔係一分耕耘又一分收穫，或者你有 talent 咧，你有 talent 咧，又一定做得好。我嘅感覺係，我唔會形容嗰啲做運咯，我反而會形容係有陣時係創作人咧係好情緒化嘅。其實唔係好多人可以好調理，包括我而家自己好似講得好有調理，其實我係好亂嘅，即係所以咧，我哋喺我哋 plan 自己的 career 裏面呢，其實很多人都是亂來的，我覺得很少數的人是很 calculating， 很識搭住啲乜嘢，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咧就會得到啲乜嘢。我諗我哋大家都係，至少我自己都係好 instinct 咁樣去。咁我想講嘅咧就係、是、，OK， 我唔係最有 talent 嗰、那個，但係咧，當我好努力咁樣去做嘅時候，某程度上邊亦都會幫到你知道多啲。我點解我會特別話我好慶幸有編劇呢樣嘢發生喺我身上？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係特別有 talent 啦，我又知道我自己好無知啊。所以咧，每次接一個 project， 我決定做嘅時候，而嗰個範圍係我唔知咧，我係騰到咩咁？我係要吸收好多嘢，我係要令到自己，即係我其實我如果我寫出嚟嗰啲幾好嘅話咧，其實咧我應該睇嘅嘢係多好多好多嘅。但其實如果我可以將嗰啲嘢咧再攆深啲咧，可能應該更加好。但係咧就係、是、因為呢啲咁嘅過程咧，我覺得我就由一個雖然到而家都係幾無知，但係咧相對嚟講知多啲嘢嘅人。譬如我覺得以前由於嗰個教育環境啦，即係我意思係即係我哋嗰種即係好目標為本個教育方針咧，其實某程度上令到我哋好唔認識時事啦，好唔關心呢個社會啦。但係咧，每個劇本咧都好似某程度上係令我認識多啲唔同範疇嘅嘢。譬如我又好咁，即係我又好開心有野豬呢件事啦，因為野豬呢個劇本其實個源頭係有一次我睇到一篇報道講我哋一個六四舞台嘅同我應該點講同事啦，佢哋咧喺每年佢哋 produce 一個紀念六四嘅戲，但係喺嗰年咧應該係2011年，佢哋咧就收到一啲電話叫佢哋唔好再做啦，即係有啲威脅咁樣。咁我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喺報紙見到咧，我就覺得哇，即係荒天下啲大謀，因為我即係我年青啦，我仲未遇過呢啲嘢，即係呢啲話叫我唔可以寫啲乜嘢，或者要我寫啲乜嘢嘅事。其實我覺得可能影視界會多啲，舞台界其實冇乜人理我哋，自生自滅嘅成日都。咁嗰次咧，我聽到之後咧，我就好義憤填咩啊？嗰、那個咩字啊？義憤填膺哦。咁咧，跟住我就即刻打電話去導演，因為我又好驚嗰個報紙講嘅係假噶嘛，我要印證一下。咁佢話係啊，真係有啲咁嘅事發生。最後咧，你知唔知最後嘅結果係點啊？我真係覺得其實我覺得有啲荒誕，而家諗翻轉頭都依然係最後咧，有一半嘅人咧退出咗，因為即係承受唔到呢種壓力啦。另外有一半人咧，佢譬如包括有部分嘅演員咧，佢嘅即係佢出場行嘅演員名單咧，唔係用真名啊。我其實我唔知道，可能我又係我真係好少見呢啲情況。咁我嗰陣時對我嚟講印象好深，所以我就攞咗。但係我同時間我又好慶幸喎。當時因為我覺得啊，好彩香港咧，真係咩都可以講出嚟，即係報紙會 cover 呢件事。我哋每年嘅新聞報導，即係開頭嗰幾樣嘢，一定係講六四紀念晚會嘅以前。係啦，以前係啦，咁我嗰陣時咧就覺得啊，都好重要，所以我就對呢樣嘢有興趣。我當時咧就訪問咗好多記者啦、supervisor 啊、編輯啊咁嗰種。咁我訪問我記得我嗰陣時訪問完嗰個感覺咧係有少少，我當然同而家都係相差甚遠啦。嗰陣時雖然係感覺到有啲壓力，但係咧，我冇覺得好 hopeless， 所以當我寫野豬嗰個環境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似香港嘅城市，但係我係想像緊香港二三十年之後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我即係估唔到嘅地方係過咗兩年之後咧，就係、是、點解嗰啲事情即係真係會咁樣發生，而且係好 brutal 啊，好殘酷，好直接，一啲都唔遮遮掩掩嘅。我甚至乎認我咁樣。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如果我唔係寫咗呢個劇本，即係唔係因為做咗呢啲 research 認識咗某啲嘢去寫呢個劇本，我個人亦都未必理解社會咁多嘢。或者係如果唔係遇到周寶松先生，係啦，喺寫教授呢個戲裏面去探討咗可能。都依然是比較皮毛，因為真的不可以 cover 到太多關於教育應該那個 重心不是放在我哋怎樣去話我哋嘅畢業生每一年每一個月嘅收入幾多幾多，而係話我哋嘅畢業生對呢個社會嘅貢獻係啲乜嘢。我哋講緊人嘅貢獻，唔係應該用金錢去衡量，而係去用即係佢對社會嘅關愛啊，或者佢對社會嘅貢獻去衡量嘅話，咁其實呢啲係咪應該教育嘅重點呢？即係學校係理想嘅，係咪？但係你係咪連學校都冇一個講理想嘅空間呢？如果連學校都唔講理想嘅話，仲有邊度可以講理想呢？呢啲喺我哋細個嘅時候都好似一啲好老生常談嘅說話，但係好似嚟到今時今日，好似大家即係俾呢個經濟嘅社會或者商業嘅社會一路推推推，我哋已經離得呢樣嘢就越嚟越遠。然之後當喺教育都係講錢嘅時候呢，那個醜陋亦都係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所以我都好開心，因為以前我都唔會，如果唔係得你介紹睇咗一啲書，都唔會知道社會正義係一啲乜嘢。雖然我而家都唔係真係好知，但我大概有個概念咁樣，即係知道要留意啲乜嘢咁樣。咁係啦，大概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回應翻你所提出呢個題目，即係我嘅戲劇人生，我會覺得係有啲，我覺得一方面咧，我覺得我係用緊自己私人嘅感受。我自己私人的經歷，即是我跟每個訪問者的接觸，我們的好處就是我們不是記者，我們不用白紙黑字地將東西搬回出來，但是我們可以吸納了它，你當我是一個無知的容器，是啦，你倒出來有個 shape 之後呢，我就會倒回走，我又是會是一灘水的，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一個，即是在不同的 project 裡面可以做到一個不同的 container，去俾觀眾睇到一個唔同嘅景象，而嗰個景象呢，其實係我喺一啲即係好前線嘅嗰個範疇嘅 cream of the cream 嘅人裏面去吸收翻嚟，就算唔係有十足，都可能希望有五六成咁樣去展現俾觀眾睇，令到嗰啲文字會更加豐富，亦同時間都係滋養緊我自己嘅人生咯。多謝大家。是 啊。OK， 好啊，好多謝啊莫慧顏，佢嘅英文名叫做 Cancer，所以我第一次聽佢話佢係 Cancer 嗰陣咧，嚇咗我一跳嚇，啲人感恩幫自己起嘅英文名嘅咁啦。 由頭到尾秒我。 我想通常寫嘢嘅人咧講嘢都唔叻嘅，但係啱先我諗聽完莊明顏嘅好短嘅一個引子咧，大家都見到佢嘅風采啦。我要做少少補充，我話佢好無知嘅時候咧，呢、這個其實唔係一個貶義詞嚟嘅嚇。點解咧？嗱、即係無知英文一個字都叫做 ignorant 啦。嗱、知道自己無知，而肯大方地承認自己無知呢，其實是需要很充分的自信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即大部分沒有自信的人不會這樣說、我不識，可不可以教我，或者我不知道這件事。所以莊明顏其實他是很有底子的，即我覺得其實他當他說我不識某一件事，不識無國界醫生，不識新聞界，不識大學教育的時候，即他敢去問呢，或者他 認自己無知呢，其實我覺得其實因為他自己有 很充分的底氣呢，覺得這件事其實是他有足夠的自信、即不是說他對那件事本身知道，而是他有足夠的自信，他覺得可以繼續去發掘，他不懂得他可以一直去探索呢，令得自己慢慢走入去其他人的世界裡面，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但呢其實無知這個字呢，英文另一個字就叫做 innocent，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很重要的 virtue 來的， 對我來說。而這件事即是说第一个无知所以 ignorant 是说你不懂的东西， innocent 意思其实有少少天真、即是说你不是很世故，即是 innocent 意思是你不是很世俗很世故，或者很跟着主流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去看世界，而你总是用一种你自己的、你从你自己的内心出发呢，去用一种刚才我说很纯粹很单纯的眼睛呢去看世界，而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是很难的，而他身上是两样都有的，即是他 既承認自己是 Alan， 同時又好威 Innocent， 而呢樣嘢我呢樣嘢加埋一齊咧，我覺得對一個編劇嚟講咧係好緊要嘅。而啱先佢講啦，佢啱啱先至係40歲嚇，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可以放心嚇，我相信佢前邊咧，我哋仲可以有好多好多嘅機會睇到佢好多更加精彩嘅創作嘅，我相信嚇。咁我哋anyway， 我而家喺我哋開始 open 討論之前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如果係男仔咧，你唔介意咧，你可以嚟前面咧坐喺地下咧，你會舒服啲嘅。如果係女生，我而家好攰啦，如果前面啲男生，如果你唔介意，你坐咗一個鐘頭之後咧，可唔可以交換一下咧，俾啲女生咧可以有機會，或者男生都冇所謂嘅，我哋唔需要性別，即係大家 share 一下，調換一下咧，大家唞一唞嚇，因為我哋嘅大家唔好介意好嘛，然後我哋盡量。我哋圍爐取暖，所以盡量請入面行嚟。大家唔好介意啊！我哋先盡快係啦，係啦，大家輪流交換坐嚇。OK， 前面呢邊仲有凳喎，唔好客氣喎，入嚟啊！有啦，我哋啱先至三分一場啊，仲有啱先企喺出面好攰嘅朋友，你哋入嚟坐啊，快啲！真係有位啊，唔好客氣啊！喂，唔好介意啊，快啲，後邊嘅朋友。哎喂，陈小姐，我哋过嚟啦，又嚟，我哋今晚有心记书店嘅老板都嚟埋捧场啊，我俾啲掌声佢先，因为佢都系，我哋应该揾佢嚟分享下佢啲，咁多年嘅养猫同埋卖书嘅经验。喂，你哋后边啲女士，我介唔介意入嚟啊？你哋唔好逼喺嗰个位好嘛？因为仲有好多凳啊，你哋唔好咁啦好嘛？或者你哋坐低啊。喂，我哋等緊你哋啊，快啲啦！ 我有好多經驗咧，好多人咧經過咧， 快啲！ 所以咧，企門口嗰幾個位咧，就會阻嚇咗好多人 入嚟啊！快啲！唔係，我哋要空出個位啊！ 所以入面其實有位咧，大家幫我手騰入去，會好好多嘅。 真㗎，後邊男仔女仔都好啦，你逼埋嚟，唔好逼喺個門口好嘛，因為前面仲有好多位啊！嚇 ，OK， 呢邊，仲有位嘅。OK， 咁我哋而家咧就開放討論啊嘛，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有關於佢Cancer 所有嘅觀點創作都可以問啊。當然，大家問問題之前咧就簡單自我介紹一下。OK， 好，俾個麥你先。 Hello， 你好啊，我是 Jody， 咁我是啱啱今年大學畢業啦，咁啊讀歷史系。Hello， 我是 Jody， 咁我啱啱今年唔係今年嘅，上年啱啱畢業，咁而家喺大學嘅歷史系做緊 research assistant 啦，咁我都好中意 research 嘅嘢，咁所以係好中意你講嘢，咁啊，但其實諗住問呢條問題咧，可能比較 personal， 咁其實咧我咧就係你中學嘅師妹嚟嘅，係啦。咁咧，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你頭先就講話你中學因為有啲class performance 啦，咁就引起咗你嘅興趣。咁但係以我嘅理解咧，其實你行呢條路咧，都唔係好多你嘅同學會行嘅路啦。即係呢個都係我哋中學比較少會有嘅人啦。咁同時間，可能我哋中學都係即係人哋眼中嘅名校咁樣樣啦。咁但係好啦，之後近幾年你可能做咗教授呢一套嘅舞台劇，去反思翻教育嘅意義啦。咁甚至可能我哋學校百周年，你都有幫我哋做咗一個舞台劇。咁我想問嘅係，其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咩會唔會有啲矛盾嘅感覺呢？因為可能中學嘅就係俾到我哋呢啲咁嘅機會，可以去發揮到自己嘅才能啦。咁但係同時間其實就係、是。可能就是因為我哋中學出產嘅呢類人咧，其實就造就咗社會好多嘅問題啦，或者呢個教育制度，其實我哋都係喺呢個教育制度一個贏咗嘅人咁樣，就造就咗多啲問題。咁我想問你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咧？因為我自己個感受深啊，即係大學期間就反思咗咧，跟住我好似對於我自己中學嘅教育咧，感到有啲即係可能自己有啲 shameful 啊，自己經歷咗一個咁樣嘅教育，咁所以想睇下你點睇啊 ？Thank you。 係啊。佢好特別，其實我當然我好同意你嘅講法，我想講即係關於好似即係有一堆嘅精英啦，佢哋上咗岸啦，簡稱係保即係一啲保守，即係好保守嘅人，即係好有好多個人利益嘅嘢，即係 導致到其實他哋唔去關懷，即係社會上邊所發生嘅事，或者係冇企喺民生嗰邊去諗。其實我都有反思好多嘢，但係咧我唔會覺得矛盾嘅，因為咧我咧由細到大咧，我都會，譬如我係畢業自演藝學院啊，或者畢業自中文大學，畢業自中學，但係我對我自己喺邊度出嚟，但係我要翻翻去批評佢咧，我係毫無覺得有困難嘅。即係你明白我講乜啦？咁就算而家我都可以講某某某中學，不過我費事揚出嚟。即係，但我意思話，即係某某某中學係係咯，我覺得啲人好保守咯。即係我嘅中學同學都會話啊，因為高跟鞋，所以因為佔中導致到佢要行，即係點啊，著住高跟鞋行多咗個站，所以佢就好唔贊成咁樣。即係都可以有啲咁 ridiculous 嘅嘢。我心諗，其實我寧願你話俾我聽，其實你唔贊成嗰個 value。咁但係嗰樣嘢無損我喺任何場合我都可以咁樣講嘅。如果你問我，所以我冇一啲都冇矛盾，係因為我覺得在任何界別都一定有這些人，我亦都不會因為那個人在哪間學校出來，或者他是什麼，我對他有一個 assumption 先，我盡量覺得，我盡量希望是很平等。所以呢，當我其實我很開心的，因為寫完教授之後呢，我就寫道路志，一個是講大學的，一個是講夜總會的。你明白我講乜嘢？我覺得作為 artist 咧，其實我自己係唔受束縛於任何嘢。我唔要人哋覺得啊，中文學一定係寫啲道德嘅嘢，我唔中意。我就係覺得我有我自己嘅道德啦。當然，我覺得任何地方，任何就算我寫嗰個劇本係同 sex party 係講 sex party， 都可以有道德可以講噶。你點講講得 interesting 啫嘛？我就係我自己係會話俾我自己聽，我係唔應該受雇於任何人啊！嗰個受雇當然有人俾錢我啦，但係我唔需要聽嗰人嘅話咯。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嘅自由，因為我所牽涉呢個媒介其實冇乜商業嘅價值嘅。其實如果我錢又唔係揾得多，講真，即係名又唔係真係好多啫，做舞台劇界即係名可以有幾出名，令到你賺到幾多錢，係即係。真的好啊，咁多人啊！咁我意思是话咧，所以我成日都话咧，我一定要咧，我每一个 project 咧，我从来未试过写一个剧本咧，我系净系为钱嘅。我系里面一定要有一啲嘢，我系好想写，我系好想 explore 嘅，我系好想。所以咧，包括嗰个八年嘅音乐剧咁样啦，其实我喺即系讲紧而家好多学校都转咗做直资啦。我在做 research 的過程裏面，我是聽到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是即很感人的故事，是關於以前那些校長呢對那些窮苦學生呢是怎樣去幫助，亦都聽到很多一些舊生說以前其實包括我自己，我以前都是拿那些叫什麼助學金啊，是不是？即係老師會問，好搞笑喎！以前係好直接噶嘛，啊邊個要申請咩書簿津貼啊？咁舉手，一啲都冇覺得羞恥啊，或者覺得即係低人一等嘅，其實冇問題嘅喎。唔知點解喺嗰個年代完全，咁我都收到好多呢個故仔。咁問題係到而家佢已經變咗另外一個人啊，即係呢個學校已經變咗另外一個形象出現。我唔可以話佢完全冇曬，即係佢亦都有依然有好多優點嘅。但係至少喺呢個貧富懸殊呢、這個，我諗我覺得冇可能，即係有好多轉咗直資嘅學校，你都好難講話，即係嗰、那個即係同以前係一樣咯。咁所以我咪唔寫關於貧富嘅故仔咯，我寫唔到咯。如果我咁樣嘅情況我都寫咧，我就會覺得矛盾啦。但我冇寫到呢樣嘢，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可能係講佢裏面即係呢間學校佢對宗教嘅信，即係佢個信仰啦，或者因為佢係男女校，所以佢入面有好多愛情嘅故仔咯。我覺得呢樣嘢我無損我嘅價值咯，所以我覺得你都唔需要覺得自己，即係反而我覺得係你更加要為你間學校走出嚟話，其實有我哋呢種人。即係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嘅，即係就算係所以我純粹係想答你，我冇覺得受制，我亦都好方便去 criticize 佢哋嘅，係。有冇其他問題？ 其他朋友問題？ 我叫 Sarah， 我想問翻咧，就係啱啱個舞台劇獎祝敬輝博士都講過，就話香港其實好叫做發展得慢，係編劇。咁其實阿潘 Sir 都講過，就係話新一輩其實你啊黃詠詩出嚟之後，再跟住好似見唔到一啲可以用編劇嚟到揾飯食嘅人，因為佢哋為咗做編劇，佢哋仲要揾好多好多好多兼職做演員或者 whatever 先至可以養到生活。咁好似成個舞台劇界喺編劇個發展都係變咗係緩慢啲，或者係叫做你點睇翻呢樣嘢？因為其實而家舞台劇 ，be honest 講都仲係好少眾嘅，嚟嚟去去睇嘅人都仲係嗰班人嘅，除非你用明星嚟到吸引。咁你點去睇呢一個即係咁少眾嘅一個即係藝術啊？你作為一個編劇點去睇翻一啲新近，即係好多人都講編劇係青黃不接嘅舞台劇方面。 我會覺得咧，其實後即係我哋啱啱呢十年咧，我覺得係多咗好多嗰啲 new young playwrights 嘅 scheme 咧，去培育編劇嘅。我覺得其實係相比我哋嗰陣時啱啱出嚟嗰陣時咧，係仲多嘅。譬如以前阿潘慧森會搞《卧虎藏龍》啊，或者而家其實Hong Kong Web 佢哋會搞一啲新劇嘅計劃啊，中英有啊，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劇團都會搞啲劇本嘅比賽。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個平台係有嘅，但係持續嘅支持咧係少嘅。以前即係點解我叫做持續嘅支持咧？其實咧，對於編劇嚟講咧，你淨係俾個平台佢展現咧，當然都係一個優勢嚟嘅。即係你用一個即係一啲專業嘅人幫佢嘅作品呈現出嚟，都係一個 support 嚟嘅。但係其實唔好忘記，其實編劇咧嗰個過程咧，如果我咁樣講，你哋就會明啊。譬如如果喺外國啦，一個編劇好花兩年嘅時間，好俾心機寫一個劇本，佢只要有嗰個劇本咧，即係 kick 到咧。咁佢就跟住落嚟，佢可以攞嗰個 copyright 去支持佢繼續去寫，投放時間或者精神去寫第二個劇本。所以佢哋咧相對嚟講咧係可以重質不重量嘅。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黑人嘅編劇，佢叫 August Wilson， 佢一年只即一生人只係寫咗八個劇本嘅啫。你知唔知喺香港？我諗求其你揾個編劇，佢幾年已經寫八個啦。八個啦嘛，兩三年嘅，即係兩三年，佢哋已經寫咗八個。 生存喺香港做編劇。 係啊，就係所以咪好多人要去教班，或者要去寫好多個劇本去維生，或者係即係包括寫一啲自己唔願意寫嘅東西去維生。所以咧，我唔能夠講我自己行嗰套係一定 work。不過如果有編劇走埋嚟問我，即係 young playwright 走嚟問我咧，我通常都會話咧，你唔好當畢業咗出嚟嗰三年是真的你出來賺食咯，你要當你畢業出來的三年呢，是你讀一個 Advanced Diploma 或者是 Advanced Diploma 入後面的 Master 咯。那呢你就不要那麼計較那個錢，你就要記住你每寫出來的東西呢都是代表著自己咯。你要首先，我覺得是要首先建立了人家會覺得啊，那個人寫的是那個人是，即是你不要說那個人寫不寫到先，因為這個是好複雜嘅，喺編劇嘅行業，喺舞台編劇嘅行業，唔係其實幾個編劇行業，因為咧我哋係一個合作嘅過程，其實有陣時咧都係好睇你一齊合作嗰個單位咧展唔展現到嗰樣嘢出嚟嘅，唔係一定嗰一個戲成功或者失敗係個劇本好定係唔好，有陣時未必係咁。但我意思係話咧，你至少要俾藝團或者你同你合作嘅人咧，你覺得佢你係一個好專注於寫劇本，你係投放緊心力去寫嘅人咯。我覺得咧，有陣時係要有某程度上邊，你有咗個 work， 你先可以同人傾到個價嘅。所以到我自己可以好坦白咁樣同我講，頭嗰三年，我諗我係要去做 cafe 嗰度去做 waitress 去維生嘅，就係嗰三個月就寫一個劇本，就寫咗個 Venetia cafe。雖然嗰個係一個即係青年人嘅劇場，叫我寫。同埋係好少錢，但係我都會覺得，咦，係我畢業出嚟第一份 job， 我就算係少錢，我都真係一定要 即係你喺咖啡店做。 係啊，我嗰陣時喺咖啡店。 其實係咁嘅需要。 好似$200一日啊，多唔多啊？即係十個鐘啊，係喎，好多。但我嗰陣時咧係喺嗰間 cafe 咧，係喺燈打時間嗰期咧，旺角咧，即係好喺砵蘭街啊嗰啲咧，好多出咗好多嗰、那個。系唔系啊？地面嘅，突然间咧勾绿咗啊！成个砵兰街系勾绿化咗。咁咧，我好记得我嗰阵时咧，就写咗一个剧本咧，系砵兰街的 Venetian Cafe。咁就攞我嗰阵时喺嗰间 cafe 嗰度做 waitress 嘅经验咧去讲。咁我仲记得后屘我哋做咗呢个戏咧，咁就个演员，因为入边有一个角色咧就系妈妈神嚟嘅。咁我个演员就话：哇，即系点？即系。你去边度攞呢个 research 咁？我咁咧，其实系因为咧，我嗰阵时做咖啡嗰阵时咧，有阵时会有外卖咧，有个姐姐咧就会叫呢个 cappuccino 同埋蛋沙律嘅，好欧陆嘅。咁咧我就会去送外卖啦。跟住咧，即系嗰啲呢啲 lines 咧，即系写出嚟都俾人话太 cliche 啊，但系真系会嘅。你一个靓妹走上去，妹妹仔几时嚟？赚下外快啊！咁我真系好流噶，真系，即系但系佢哋系口痕嘅啫，佢讲笑啫，要唔要你做啊？咁嗰种啊，即系但系咧，我嗰阵时咧，后来咧嗰个演员咧话要想去嘅时候，我话好简单，我就喺嗰间 cafe， 即系我做嗰间 cafe 嗰度樽咗一杯咖啡，然后攞上去，即系同佢一齐送上去就话，系咪有人叫咗 cappuccino 啊？咁等佢望下个环境啦，同埋望下啲人啦，然之后哦冇喎，冇人叫，哦咁我哋送错啦，咁我哋就走咗去，就即系呢啲就系我哋嘅少少嘅伎俩咯。嗰阵时做 research 嘅系点解讲到呢度咧？系啦。我自己嗰陣時就會講，我都係諗住，俾幾年自己，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咪做第即係寫第二類型嘅嘢咯。但係咧，我想講舞台劇係好難嘅，舞台劇因為個 budget 好細啦。然之後頭先我點解咁強調呢個 copyright 嘅問題咧？因為咧，譬如喺美國。用英語咧，其實如果你嗰個戲 hit 咧，你去唔同嘅地方嗰、那個 copyright 咧，你真係可以收呢啲錢嚟維生嘅。可能中國大陸都得嘅，如果佢哋行 copyright 嗰個路線，因為地方大嘛。但香港真係好難，香港可能做一個 weekend 真係要嚟睇嘅人都嚟睇咗。咁所以可能 day one 咧，我已經當時年青嘅時候，我都係已經諗住。我要寫我自己最想寫嘅嘢，咁咧我寧願咧做一啲唔係寫作嘅嘢去維生，即係我就唔會中意用自己中，即係我嗰陣時就唔會想用寫作去賺錢去 support 我自己寫話劇劇本，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咧係浪費咗或者傷咗自己之筆咯，我嗰陣時會咁樣諗。我因為我係識彈鋼琴嘅，所以教琴都好穩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就有隔。彈鋼琴同埋補習，頭嗰兩三年都係咁過咯。到咗後尾慢慢 build up 到，咁你就開始可以同人講到可以高少少錢咁樣咯。 你嗰套乜乜短暫婚姻？ 短暫婚姻係 寫完之後 有冇 人揾你寫電視劇啊？ 其實好得意啊！我想講，其實我想講咧，短暫的婚姻好似係我第一套上電視的地方，但其實咧，短暫的婚姻是我第三個寫真係電視電影第三個經營，其實前面咧仲有兩個，不過咧就有一個可能未必出到，後來發生係可能未必出到，因為可能入面有一啲嘢，唔知道啊，係好似未揾到投資方咁樣嗰種，係其實我第一個電影劇本未，而家暫時仲未出到，唔知道將來有冇機會啦。 跟住。 是啦，已經俾咗人啦。等下第二個呢都是電影劇本，其實呢本來是啦，本來我想改《聖何西莫生》，不過可不可以改下，我覺得我自己可能不是改得咁好咁樣。咁所以呢就做咗三個 job 之後就冇，即係我就交俾佢哋自己，我就當自己退居原著啦。咁跟住到第三個 project 就係短暫的婚姻啦。咁我覺得個幾有趣嘅呢個拿捏係經過，因為舞台同電視已經係太唔同啦，太唔同啦。我係點唔同？ 舞台呢是可以讲多啲呢个心路历程嘅。即舞台，其实我哋舞台劇其实某程度筛选咗一班观众嘅。你会预先买飞，你会 take 呢个 trip 去，其实好少人会中途走咗嘅。即而我哋都希望尽量 make 呢个 trip 系 worth 呢笔钱或者呢个时间咯。我觉得，咁所以咧，我觉得喺舞台上边可以讲多，即系可以讲深入啲嘅嘢，喺角色嘅人物嗰个剖，即系剖析上边可以做得深入啲。或者去到电影咧，我自己遇到开头遇到个问题咧，就系咧，因为舞台剧系好多时候都系对话去推动噶嘛，即系去对一路对话对话，我哋冇镜头嘅 zoom 远 zoom 近。个镜头唔会帮你讲故事，所有就系台面你咁嘅距离去见到，所以对话系好重要嘅。但系咧，电影咧，因为即系嗰个镜画面啦，嗰个声音咧就会太影响到观众嘅。其实对话嘅影响相对系细嘅，所以对话系好 minimum 嘅。我发觉咁，所以我开头都会遇到一个情况，觉得自己写电视电影系太多嘢讲。其实而家短暂都分到太多嘢讲嘅，我谂系比起好多嘅电视作品或者电影作品都系相对即系偏向文艺啊，或者是多对白的，其实是可以更加少的。咁即系我自己都，我只可以讲，我其实我自己都喺度 adjust 紧咯。不过是的，短暂的婚姻系算是我第一个即系除咗 RTHK 嗰啲 ，RTHK 都好多 research 可以做。我写过嗰啲短，好短好短嗰啲一集22分钟嗰啲单元咯。但系嗰啲唔算系一个好，你可以花好多时间可以喺个 craft 嗰度做嘢嘅嘢。咁所以短暂的婚姻系一个作为一个第一个喺电视出现嘅作品咧，之后系多咗人即系搵我写电视电影。但系我都要咁样讲，因为我而家咧就系写紧短暂的婚姻嘅舞台版，咁就应该系明年，好似系明年一月演嘅，咁就唔系你哋唔系电视嗰、那个。cast 嚟嘅，系啊，另外一个 cast 嚟嘅。我先话咗俾你听，等你唔使期待系嗰个 cast， 但系呢个 cast 都好好嘅。咁你哋第日就会知噶啦。咁咧，我再翻嚟咧，我都会觉得哇，好唔同啊！我唔知啊，我谂睇完《短暂的婚姻》嘅电视观众嚟睇舞台剧版，佢会觉得咦，系、那个故事个脉络都系类似嘅，但系点解会咁唔同嘅？因为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其实喺如果喺我係可能係自己嘅喜好，我發覺如果個 focus 太喺個男女主角嘅愛情咧，作為一個舞台劇作品係唔好睇嘅，係唔 deep 嘅。雖然喺電視上邊，我覺得佢哋嘅感情都可以 deep 嘅，但係喺舞台劇咧，因為個所用嘅技巧係唔同，同埋你可以剖析嘅空間係唔同。其實我原本係寫咗幾場舞台劇先嘅，跟住Feel TV 想要個故仔，我先寫咗電視劇，即係先將佢轉咗做電視劇。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兩場出嚟，我已經知道我自己想做咩。因為我之前寫嘅戲咧，好多時候都要做好多 research 同埋講，又講咗幾套，個感覺好似好多大人大義嘅嘢。我就係嗰陣時候想，我想寫一個小品形式啲，同埋即係自己都經歷咗幾年婚姻之後咧，即係有啲體會啊。咁我成日都話放心啊，我同我老公都仲幾好咁。但係咧，係啊，我成日都要喺度講話，我老公冇去滾啊，因為咧啲人咧成日都話。佢咩都話好㗎，佢好盲目㗎，佢係啊，正如我好盲目，因為我唔知佢嗰行做咩啊，好勁啊，你真係好叻啊，咁樣一樣嘅啫，即係大家啊片係咪有一世人啊，咁啊係咯，呢方面無知咪好咯，即係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知得太清楚都係唔好嘅，真係係佢就係啊係啊，短暫的婚姻係啊，我因為我又有。我咧嗰、那個故事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啦，所以我都話，即編劇嘅作品其實好多時候同佢自己人生有關咧，就係、是、譬如呢個咧就真係喺我嘅生活裏面遇上一件小事，令到我想寫呢個劇本，就係、是、咧我嗰陣時咧，不過我就唔係自己走上去睇樓嗰個師奶，我就同我老公咧就知道，即係三樓咧有人放租咧，我哋冇錢買樓。但我哋好想去八卦，所以就扮想买楼去睇下人哋间屋。咁我就即係就係、是、嗰个过程里面，即係发觉嗰个男人就带住一个 細路仔，佢個太太早一年過咗身。咁我嗰陣時咧，嗰、那個第一身嘅感受係好深嘅，因為咧嗰、那個關乎。仲係服緊喪啊！我諗佢仲係好 sad。嗰陣時咧，我入到去屋企咧，嗰陣 air 咧係好 heavy 嘅。然之後我成日見到佢個仔嘅，佢仔係佢哋係外國人嚟嘅，佢仔咧九歲十歲，好瘦嘅。咁咧成日咧好似即係啲頭髮又好蓬鬆啦，攣啊攣啊，成日好似咧唔知即係個靈魂唔知喺邊度咁樣蕩下蕩下咁樣行出去。同個姐姐一齊行出去等校巴，咁我嗰陣時，我仔嗰陣時三歲嘅，咁我就好容易去代入。哎呀，如果我死咗，我老公就係咁樣帶住個仔咁樣蕩下蕩下咁。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即係揾個第二個啦。咁但係你好容易即係美麗化咗呢件事，你就會話哎呀好陰公，即係你就即係好能夠。代入到嗰個妻子嘅角度去睇呢、這個，咁你一有一個感情度咧，你就會有靈感寫劇本咯。我同埋我覺得嗰、那個係嗰、那個相遇好特別咯。雖然即係我唔係自己上去，我係同佢不斷咁強調，我係同我老公一齊上去，即係同戲裏面嗰、那個人妻自己上去望下，但係都係好光明正大噶。一開頭嗰陣時係啦，即係係都係一個浪漫嘅遐想啫。是 OK 好 好，仲有冇第二啲問題？ 要必須補充一句 嘅， 係點男的婚姻好好睇 啊！真係好好睇，我睇認真。 我希望你哋會覺得話劇，即係我唔知啊，真係，所以即係話劇係都我覺得係比電視咧係複雜少少嘅。是四個人物是平均啲嘅，因為有嗰個空間啦，即係電視冇辦法啊，因為可能陳奕迅又係明星咁樣，即係好容易往嗰個方向，又係佢嘅 music video 咁樣去。但當然佢都係好好睇嘅一個演員啦，但係舞台劇版就會平均啲咯，係。 我叫 Daniel， 我做銀行嘅，我做銀行嘅，我即係鬥冇鬥股票嘅，放心，我唔呃人。咁我有讀過編劇班嘅，但係我好似可能就係你講嗰種即係去到中間已經放棄咗嗰個慢，因為好似你頭先話，其實你要做唔好，你要開始有收入，其實你可能你要擺嘅係以年計嘅時間咧。即係你除非你係啱啱畢業或者你仲係廿零歲嘅時候去做呢件事，你會還可以。但係當你慢慢行到咁上下，你再想話忽然間跳蓋咧，係你要好大心理包袱，或者你自然好大嘅機會成本啦。咁但係其實我其實想問嘅問題，我見到搬屋呢、這個你有啲 talk 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反應或者第一個好想問嘅問題係有冇辦法可以翻兜呢個留守太平間？即係唔同嘅形式啦，舞台劇或者變咗一部電影，或者變咗。 我而家講嘢，我唔知呢樣嘢係答唔答到你。我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實《留守太平》即係除非你一定要睇中英嗰個版本，如果唔係咧，其實同樓咧都做咗另外一個 version。然之後可能你唔知咧，就係咧，其實呢個 version 咧係錄影咗，變咗做一個中學嘅教材套，係。是啊是啊，不過我又要咁講，又真係睇錄影係睇，我成日都好忍唔住要同人講話啊，睇錄影同睇現場係真係爭好遠嘅，係，但係咧係聊勝於無。 香港我唔知點樣可以 achieve 到，或者 喺香港，喺你嘅理解入邊，究竟有冇辦法令到編劇可以有多啲呢啲機會，譬如可能錄咗個劇，等佢有收入啊，或者甚至將個劇本變做電影啊？因為我就咁睇《流水派民間》，其實個劇本 sensitive， 其實可以。有機會 坦白好健康啊，這個劇本真的太健康了， 有可能健康就是那些老闆沒興趣，但是有沒有辦法可以將它用不同的方繼續流傳下去呢？ 我覺得有一班人是做得挺好，不過不是香港，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仿效，就是 National Theatre。 我不知道你們對Theatre 有興趣的人有沒有去National Theatre 你嗰度睇嗰啲戲係好好睇嘅，真係好好睇。有啱做咗一個比較重口味，但係好睇。劇好幾個都好睇。我之前睇過有一個叫做咩 View from the Bridge 啊，但佢哋嘅譯名都係唔麻麻地啊。View from the Bridge 係啦，咩禁色橋下禁色，你話有邊個會去睇橋下禁色呢個咁嘅名？但是是非常好看，即是精品来的，这个 theater， 这个 theater piece 是精品。他们是怎样做呢？他们 National Theater 拍那个现场感呢，就真的拍得好，因为他们真的我想是看过很多次 rehearsal， 考虑不是好像我们好像六 class performance 一部机这样拍整个画面，只是酸近一点酸远一点，不是这样的。他们真的有电影感，但是他们又可以保持到舞台感嗰個感覺係好好，即係我都會覺得啊，如果嗰陣時，譬如一啲比較《聖何西謀殺案》啊，或者係即係呢啲易入口啲嘅戲咧，其實如果有呢啲咁嘅好似 National Theatre 呢種咁嘅方式，其實都係好好嘅，係多啲人會睇到咯。咁但係回應翻你，即係我諗到嘅就係呢個方法啫。即係我覺得拍成電影又另外一件事，因為我而家經歷咗兩個戲拍過做電影嘅版本，其實我自己係好感恩嘅，因為係會令到多咗人留意舞台劇呢樣嘢，或者多咗人留意呢兩個劇本。但係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可能因為我是原著啦，我成日都會覺得電影點樣都是跟舞台劇是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亦都會好擔心，唔係擔心嘅，即係我覺得電影係嗰樣嘢係取代唔到舞台嗰個版本嗰陣味嘅，有陣時候我會咁覺得，咁所以。是咯，我想我如果我自己可以想到的最接近都是 National Theatre 的做法，我就不会特别觉得鼓励，哎，要拍到电影或者什么。不过我想说呢，我自己呢很多年前呢已经放弃了去想怎样令到自己可以赚到多些 copywriter 或者令到这个戏。因为呢做创作人呢，我为什么我要说我要放弃呢？对，对不住。点解我要话呢，我要放弃諗呢样嘢，因为呢样嘢係会令到自己好伤心㗎。我係有陣時候我会觉得嘩，我花咗咁多精神去寫嗰啲发文啊。发文我都就唔，其实个剧本我都觉得自己呕心沥血，寫大家寫觉得好唔好係一件事，我真係呕心沥血。我呢寫到癫咗。咁但係呢嗰陣時係做六场咗，六场三百几观众，千几咗二千观众。然之后个重点唔系我个剧本咁简单，而系李振洲、梁菲儿佢哋演发文。我讲咗咩啊？发文系啊，系李振洲、梁菲儿演，佢哋系非常好嘅演员。然之后导演系李宗全。我意思系话嗰个作品，我本身我觉得唔系净系嗰个编剧，而系嗰件事系好好睇。但系因为香港嘅场地啦，香港。即係好多，即係而且演員又唔係，即係演員做完呢、這個，佢又要有下一個㗎喇。然之後你 rerun 又唔係真係咁多觀眾要嚟睇，然之後你呢個 topic 又唔係咁真係咁熱門，啲人又未必會嚟睇，所以嗰陣時我係好傷心啊，因為呢成日都有個 hope 呢係覺得係、哎、會 rerun 啊，會 rerun 啊，然之後又 rerun 唔成，好似就會覺得自己個作品係不被重視啦。所以我係好早已經覺得我唔諗呢樣嘢，我就即係要係當佢係命運咯。即係佢，所以我成日都話每個劇本咧好奇妙嘅嗰個感覺係，佢有佢自己條命嘅、那個感覺係，即係《聖何西謀殺案》天生就係好快就係有幾次 rerun 啊嗰次，因為嗰次係 香港藝術節第一次 rerun 佢哋嘅作品，先至會有多啲。如果唔係嗰陣時，劉雅麗、譚秀慧、鄧偉傑、葉俊、Priscilla 五個好咁好嘅演員，李振洲度，其實講緊都係做六場啫，又係做千百觀眾。只不過後屘真係有呢樣嘢，佢就生到啦。但係好似法敏咁樣，又係等咗六年都冇 rerun， 係後來天邊外。是啦，但是又好得是不同 cast， 但是又好得意偏法敏佢就自己行咗另外一条路呢，就係、是、有个杨艳伟导演，佢好鍾意呢个戏，佢就将佢 adapt 咗做电影嘅版本，adapt 咗做暗色天堂。咁呢啲又係囉，其实我唔会估到，我亦都唔会 plan 到㗎，我亦都唔係嗰种你。我鍾意將自己嘅時間投放喺我要認識唔同嘅人啦，我好希望可以喺唔同嘅人身上吸納到唔同嘅特質，然之後我下次可以搬擺落去嗰個劇本，我唔可以花嗰啲時間喺嗰度，又會影響我的情緒啦，係咪先？即係所以真係又未至於我係好鍾意錢嘅，但係呢只不過衡量過之後呢，即係你會覺得，你唔好，你嘅心思都唔好擺喺呢度咁樣。咁我覺得我已經算好彩，因為後來即係啲嘢佢自己即係好嘅，所以你刪咗一件嘢。因為我見到亦都有好多人，譬如 Kieran 都算係好叻㗎啦，因為 Kieran 做咗29+1，咁做咗好多場，跟住佢自己做埋電影或者咩，咁但係佢要成日對住呢件事咯。佢要成日好努力咁樣去話俾人聽呢件事嘅存在，因為呢件事都係做得好嘅，咁但係我唔係嘅，我如果喺一個地方，即係譬如我而家寫緊《短暫的婚姻》嘅舞台劇版咧，我已經覺得哇，我真係唔係一個一雞兩尾嘅人啦，即係我一做第二尾嘅時候咧，我就一定要用咧第完全唔同嘅角度去做呢件事，咁每個人嘅習慣係唔同咯，咁你又會覺得。咁如果真係俾我再揀多次，我未必會寫舞台劇嘅版喎。但係我又寫咗兩場，我係好於心不忍放低佢，即係我會寧願重新再寫過一個新嘅作品咁樣咯。即係所以咧，我就鍾意咧，一生完個仔之後咧，有個人咧湊過佢一次，好美好啦，拜拜咁樣。咁我就去生第二個，係啦，即係我係比較呢一種。 Hello， 係啊 ，Hello， 見咗你好多次都好遠距離聽你講過好多嘢。今次好特別，因為你講得特別多，同埋提問問得好好，變咗你講嘅嘢同你平時做訪問或者分享好唔一樣。係啊，唔好影相唔該。係啊，咁我想講咧，我特別覺得你其實係 privilege 㗎。因為咧，我覺得你喺嗰個年代可以咁樣去做編劇，之後我感覺上覺得近呢幾年其實難啊，好難話真係啊、我想唔求生存，我窮啲啦，我去做其他嘢，我去努力做自己去做編劇，好似冇以前咁容易。我唔知係咪呢個我錯覺啦。咁其實我想問多少少嘅，頭先你有引申講開咧，話啊以前有好多《卧虎藏龍之旅》，或者而家都有，但可能好難 build up 佢哋一路俾佢機會佢哋去發展。我想問多少少就係、是、因為而家個情況，我最近都有睇啲作品嘅。咁其實個印象有少少就係覺得，其實導演對於嗰個新編劇個處理其實都幾重要。可能個編劇本身唔係話好突出嘅作品，但係好有個概念好好，但可能未 develop 得好好。但如果個導演未係好成熟嘅話，會令到個作品差咗。係，我幾明顯最近有一套咁嘅感覺。我反而就想問多少少關於編劇嘅角度，你做咗咁即你有咁多作品啦。你頭先都講就係話啊，其實好多時都會同唔同嘅製作人喺配合嘅時候，或者個劇團會有一啲嘢要合作。你本身個話事未必是最多，或者是有些東西，同埋我相信慢慢我看多，我都會覺得導演原來真的重要多一個點，是他可以搞爛一個很漂亮的戲的。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譬如過往你最有趣或者嗰最有意思嘅經歷同劇團或者同啲製作團隊合作係點樣？你覺得點樣嘅合作模式係你覺得最舒服，而又最令到你覺得發揮到你自己本身嗰個作品？係啊，咁樣。 我如果問我，最深刻的印象，我成日都是會，我到而家都是不變，都是會拿法敏出嚟講的。因為咧，法敏咧，其實我嗰陣時係2004年，我畢咗業第三年，係啦，我2001年畢業嘅，2004年寫法敏。咁我要講喺講法敏之前，我要講 發文之前咧，就係、寫咗《找回我上火星》啦，《留守太平間》啦，《布蘭德菲尼斯咖啡》。其實嗰兩年都係寫咗好多劇本嘅，即係唔係好多，即係好幾個。其實係對於我自己嚟講，我成日都覺得一年出，如果舞台劇出一個，其實好盡噶啦，我一兩個啦。咁佢嗰兩年咧，即係因為啱啱出嚟咧，所以要即係做得多啲，有我就接有咯，我接，而且每次都覺得哇，真係寫到乾糖咁嗰個感覺。但係咧，我想講嗰幾個 commission 嘅作品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 restriction 嘅。譬如《留守太平間》，頭先我講過啦，佢哋一開頭已經遞咗 proposal 係要寫《留守太平間》，其實係仲有多啲嘅 restriction 咧，就係嗰陣時咧係有兩個演員回巢，同埋佢哋要做 double bill， 所以咧佢係要希望呢個劇本咧係同無國界醫生有關，同埋得兩個男人演嘅戲。我想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restriction。但係嗰陣當年我年青啦，佢俾乜即係你俾我做就得㗎啦。咁嗰陣時我真係點到床都爛先諗到條橋，係咁樣去寫《留守太平間》。咁但係一個緣分嚟㗎，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佢唔係咁樣俾一個 restriction， 我就唔會寫咗《留守太平間》。咁然之後咧，找我上火星都係好痛苦嘅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我好記得咧，就有個大嘅 production， 就係阿毛俊輝佢導家庭作業，唔係叫家庭作業，唔記得咗，即係一個咩 big business 唔知乜嘢啦。咁咧，咁佢哋咧就用剩咗六個演員。咁啊，何偉龍先生做導演嘅嗰次係何偉龍先生做，佢就話：喂，寫一個故仔包起曬呢六個人，呢六個人說家人不像家人，說朋友不像朋友，即係男女唔同，即係年紀各異。最大嗰個六啊幾七十歲，最細嗰個廿幾歲，我都唔知點樣包佢呢件事。咁咧，但係好即係好在我嗰陣時就成日去旺角一條放狗街啊。咁啊，放狗街就係啦，即係你如果你一係寫咩八九咩？茶餐廳嗰啲咩八六咩香港八六啫，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包呢六個人。咁然之後，但係我講咁啊，但係如果你寫茶餐廳嘅話，咖啡我又覺得好似好平凡咁啊嘛。咁嗰陣時我成日去一條放狗街嗰度散步啦。咁我就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空間去跨呢六個人。好啦，我想講呢啲都係一啲 restriction， 最後咧生到一啲嘢，我覺得係唔錯嘅。但係我想講，作為一個編劇咧，你成日要喺嗰啲 restriction 底下咧寫咧係好辛苦嘅。法文咧就係第一個劇本，我係我自己生出嚟嘅，係我自己聽到一件事，經過見到一個人，我想寫一個，我想寫呢個故仔。咁然之後咧，嗰陣時李振洲，我記得李振洲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演員啦。佢啱啱離開咗中英自由身，咁我哋就有我哋監製就嬲埋，即係我個監製咧係基督徒嚟，因為法文係同基督教有關。佢就好中意我呢個故仔，咁佢就自己寫 proposal 去遞俾香港藝術節。咁你成件事唔知點解順利到不得了，雖然只係做咗六場，好似唔係好大筆值，但係咧嗰個價值係在於。在入面無論演啦、編啦、導啦，同埋創即係就做設計嘅人咧，每個人都係 stay 喺自己嘅崗位裏面做到最好。我喺我眼中咧，舞台劇作為一個合作嘅一個團隊嘅定藝術咧，最美麗就係咁樣啦，即係最美麗。而且我唔需要理嗰個咩啊，嗰啲叫咩啊？票房啊，藝術節喎、啊，就算你得三個人嚟都唔關我事啦，佢蝕咪蝕咯。我嗰陣時仲喺度諗，你如果發文呢啲戲，喂，你累到中英蝕，你真係好唔好意思啊？中英都唔係真係好多錢啊，即係你會咁樣諗噶嘛？但藝術節真我真係話之佢咁。咁所以嗰樣嘢咧，就係你係完全冇什麼後顧之憂，只係用你嘅 fulfill 你嘅 potential。大家都是做到他，而且呢那些我講緊我嗰陣時，只不過啱啱畢咗業三年啫嘛。但係佢哋唔會當我係一個黃毛丫頭，即係佢哋係好，即係李振洲都打我一撅啦，生我出啦。佢係會 respect 你嘅。李振洲到而家都係嘅，無論對任何，我成日都話邊個編劇落到佢手就好幸福啦。但係佢嗰次係做演員嘅，咁但係我遇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導演就係、是、李宗全，佢而家去咗澳洲讀博士。但係咧，佢嗰陣時咧就係、是。又是咯，在我接觸的導演裏面，雖然不是他不是唯一一個 respect test 嘅，但係喺我咁年青嘅時候，同埋喺咁早期嘅時候，其實佢好認真咁同我一齊去分析個劇本呢個過程咧，對於編劇嚟講咧係永世難忘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真係我最，我覺得係最靚嘅戲，即係最靚嘅經歷咯。而且我都以此為一個目標，我成日都好希望下一個製作或者下一個製作，無論同邊個人一齊，都希望達到嗰個感覺。 我差個問題先，但我喺差問題之前咧，先請大家感受一下我哋呢個 moment 呢個氣氛嚇。因為我坐呢個位咧，出邊啲好多人行過咧，都伸個頭入嚟望下我哋呢度發生咩事嚇。我諗其實呢度係，即我坐喺我隔離呢個叫做高松健啦嚇，香港 IT 界嘅奇人啊。啱先我同佢講就話，呢個氛圍全香港都未必揾到啦，即今晚咁樣嘅呢種 mood 嚇。咁啊，即我想大家除咗聽佢講好精彩之外咧，都感受下呢種沙龍嘅 mood 咧，我覺得喺香港其實係好少有嘅嚇。即尤其喺城市中心入邊，我哋一個咁樣嘅仲夏之夜，我哋可以聽佢講戲劇嚇。咁咧 ，anyway， 我想即係褪後少少講，然後翻我問一個問題先，俾其他人追問。我哋做創作人咧，即係無論寫嘢啊、寫劇本、做電影，我估各方面嘅創作咧，其實都即係真正投入嘅人咧，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咧，其實都 feel 到一種叫做境界呢樣嘢嘅，即係話你一路寫一路每一次你都覺得自己有進步，或者入去一啲唔同嘅所謂境，你明嘅意思咧，即係話我覺得每一個創作人咧。其實自己都會知嘅嚇，即係所以曹雪芹即係話，即係喺寫《紅樓夢》嗰陣嚇，即係話嗰種心感受咧，我就只有你作者自己先知道。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喺你自己一路創作去到呢個階段啦，應該十幾年啦，即係你自己經歷嘅喺唔同嘅一路走落嚟嘅時候，會覺得自己係所謂進步或者一路 improve。或者你心目中你向往嘅一個編劇嘅境界係啲咩咧？或者你覺得去到點樣？即係你心目中覺得去到點樣先至係去到一種即係以前我哋莊子咧，咪有篇文叫做《庖丁解牛》嘅，即係好出名啊嘛！就開頭即係講湯牛嚇，即係去到後尾咧，即係開頭嗰陣咧，啲刀就爛嘅，即係淨係見一個。去到後尾最高境界嘅時候咧嚇，其實就即係以無間入有間，即係已經係。見唔到隻牛啊！佢話去到後尾，即係一種anyway， 我想問你，我想聽下你分享少少作為一個編劇家嘅境界係點啊？或者你期待？ 我唔知道，我明白你講緊啲乜嘢嘅，即係尤其你講庖丁解牛咧，其實有陣時會有啲人問我啊，這個故事點啊？或者有啲人會揾我呢個 project。我想做呢個 project 啊，應該點樣寫？點樣點寫？其實咧，好容易就係有你頭先嗰個庖丁解牛嗰個感覺就是、如果這個呢個咧同埋呢個配搭咧，就應該咁樣從呢個 approach 咧，咁樣咧就係、是、會最好嘅。即係你好容易係會有個，但係我覺得作為創作人，我係好提防呢樣嘢嘅，因為正正係你覺得你自己好油韌嘅時候咧，就係嗰種橫牙咯。即所以我成日都好中意。有啲譬如咧正路嚟講咧，你應該同你最熟悉嘅人啦，譬如李振洲咁樣啦，李振洲係好好嘅導演啦，李宗全好尊重我嘅劇本啦，即係你應該成日同呢啲人合作係即係自己最愉快，但我其實我覺得咁樣係最危險嘅，即係所以譬如李宗全唔喺香港，即係李振洲，我同佢合作咗聖何西謀殺案之後咧，我係都係一段時間冇合作，不過明年應該係會有合作。咁咧，我想講咧就係咧，正正因為我覺得同呢個人好舒服啊，我咧唔中，我係有陣時係唔中意呢個狀態，我係中意有啲不安嘅，無論係我個 project 入邊嘅邊樣元素令到我不安，有陣時係個主題令到我不安，寫教育啊，係咪好不安咧？即係呢樣嘢，我真係咩都唔知喎，我真係要去發掘，我唔知道我會掘到啲乜嘢，我係唔知道，但我係好中意呢樣嘢，呢樣嘢係會令到我咧神上閃飆星啊，然之後我就會咧係不敢鬆懈啊，所以係鬆懈嘅時候係最驚，但係咧我自己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一路進步。我好難講呢樣嘢係好難講。我覺得咧，我唔係一個咧喺寫作嘅形式上邊好創新嘅人。我亦都冇追，即係我自問我都冇追求呢樣嘢。 我中意如果嗰樣嘢到我未用另外一個形式寫，我係比較中意用呢樣嘢，或者我會中意同一啲另類啲嘅導演，譬如鄧樹榮，我試過同佢合作啦，邱榮培我亦都試過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同佢合作啦。其實佢哋係會，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好獨特嘅 artist 啊。我同佢撞埋咧，我就會去朝佢個方向又 explore 下。我中意呢樣咁樣，即係如果我自己生一個劇本咧，我就會中意睇到時究竟嗰樣嘢係乜嘢。我中意掂一啲唔同嘅 topic、唔同嘅人物，嗰樣嘢嗰種創新咯。咁係啊， okay. 明白。 我諗係。但是我自己覺得呢，我是我，所以我剛才其實是想說，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越來越進步，不過呢我就覺得我越來越自由，就是我覺得我越來越沒有人可以叫到我做些什麼或者做不做些什麼。 再問一句啊， 好啊， 其實編劇的過程最正是怎樣，即是令你最感覺很正的。 最正有，我唔敢最正，最我最中意兩個位啦。一個就係做 research 嗰個階段，我透過寫唔同嘅 topic 遇上唔同嘅人咧，總係咧我咧啊，應該咁樣講，我係有一個技巧嘅。我覺得如果我咧入每一個劇本咧，我要去做好多唔同 research， 我見好多唔同嘅人咧，我總要喺入邊咧挑一個我最喜歡嘅，然之後咧喺裏邊落感情啊。即譬如教授咧，我就即系我系咁啄住你、煩住你嘅原因咧，系啦，咁你而家知道啦，系啦，系咪開心咗好多？咁野豬咧嗰陣時都係嘅，野豬有一個好特別嘅人，就係、是、其實 Johnny 嘅原型嚟嘅。Johnny 佢咧就係、是、喺一個大嘅報業嗰度做編輯。我遇上佢嘅時候，佢係一個即係佢。佢俾我感覺好沉重啦。總之，佢一路同我講，亦都係好坦誠，因為佢已經決定離開報業界噶啦。佢嗰陣時同我講，所以咧佢嗰種，因為佢就嚟要撤走，所以佢就嗰種坦誠係好有趣嘅。嗰種坦誠係好似將佢自己一路以嚟對新最對傳播業嘅理想要放低嗰樣嘢，全部都交曬俾我嗰、那個感覺。咁咧。我一路同佢做朋友咧，由嗰、那個做野豬 research 咧，又係令到人哋覺得我係好無知。哇！你都唔睇報紙嘅點解咧？但係你寫報業，咁真係有呢個感覺。跟住即係我一路喺度同佢講，到中間佢走咗出去商界去做嘢，佢嗰種唔慣啊，因為佢平時係走在前線啊，去關心民間疾苦，但係佢而家就要戴金撈啊，即係同一啲喺度講緊揸咩車同埋著咩錶嘅人一齊，即係唔係話咁樣係邪惡啊？呢個冇問題嘅，唔同嘅圈子啫嘛，但係佢唔慣啊，因為佢從來都唔係呢個圈子啊嘛，但係佢又因為佢對報業界嘅失望，或者佢自己人生想行另外一條路，佢走咗去呢、這個，然之後到後尾佢嚟睇完個戲，個戲完咗之後，隔咗一段時間，佢揾我出去傾偈，原來佢又翻去報業，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咪好有趣咯。如果我唔做 research 嘅話，我點會知道原來人係會咁樣兜一個圈？即係佢自己有個經歷，而我同佢一齊經歷咗無端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比較個人嘅，就係、是、我而家寫劇本咧，即係當然你都會有個 flow 喺度嘅個腦裏邊，即係你今次要寫個故仔，大概人物有啲乜嘢。但係我唔中意太實嘅，我有啲編劇咧係中意將個故事大纲咧写到好仔细，人物嘅分析好仔细，但我唔中意咁样，我中意一个 impression 嘅，即系落笔之前有一个 impression。于是乎咧，你每一场咧，你大概系知道去紧边度，但喺过程里边咧，有阵时你会迷路啊。好似我有阵时有啲戏，即系譬如《圣何西谋杀案》嘅第二场，我系写咗好多次，我都觉得唔系啊，唔系呢样嘢，但我又唔知道嗰样嘢系咩嘢，咁即系好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当咧有阵时你写到某一个位咧。好似俾個角色帶咗你去講下一句說話，然之後另外一個人回應下一句說話，跟住你自己嗰個角色再講下一句說話，我感覺就好似個角色引領緊你去行，而唔係完全係你自己嗰種感覺就好奇妙咯，係啊，係咁。 好， 好。 邊位 ？OK。 啊，你好，我叫做 Wady 哦，係啦。 冇錯係。咁我本身喺戲劇呢個 area 都係新嘅，咁所以我都有啲無知。咁但係所以頭先好有趣啊，教授同埋再之前嗰啲問題咧，同我想問嘅有啲似。咁我講我嘅問題，第一個問題係你幾時會開教編劇班啊？係啦，跟住不過第即係呢個第二個問題其實係作為一個編劇或者作為一個創作人啦，咁即係我聽起來或者我諗起即係其實自己寫嘢或者自己諗嘢啦，咁有啲位置我會覺得好難處理嘅，例如一套劇或者一樣嘢點樣開頭，或者應該邊個位置收尾，同埋頭先你係一個做 research 好多嘅一個編劇嚟㗎嘛，咁你會點樣去選取究竟要攞啲咩落去講或者點樣去講，係啦，咁同埋頭先咧即係。再次剛才那位小姐問的問題，你說跟導演合作或者跟、其他 artist 合作，他很尊重你的 test 你就很開心，但、即其實對於你來說或者對於一個編劇來說，你覺得幾大程度可以容許一個導演或者其他 artist 去修改或者 edit 你那個本身的劇本，是的，還有、應該再問一句你、sorry 最後好因為想到很多、因為我覺得一個編劇或者每一個人都會覺得自己寫的東西未去到完美，是啊，即所以其實即除了 deadline 之外，你怎樣決定定稿那個位置呢？ OK， 你揀啲你想 答的啦。好好好，我以為我自己成日忘啲，我覺得我好似忘啲嘢，唔係，我諗下先。關於咧嗰個編劇，我諗咧喺舞台即係咪位係？我覺得在電視電影改編的劇本的情況比較多的，但是在舞台呢我覺得是比較少的，至少我自己不是遇到很多，而我每次遇到呢如果他沒有跟我說聲我都會跟人吵的，但是吵完就沒事的，但我是很直接的，因為為什麼你不告訴我這樣，你應該問過我嘛，然後我就會很抓狂的樣子，然後他就會很害怕，不是其實是這樣的，那 你就叫我改咯，我可以改的，點解唔可以改？即係所以咧，我想講咧，嗰樣嘢咧係一種 respect 嚟嘅。其實唔係唔可以改，我又冇寫嗰啲嘢唔係聖經，點解唔可以改啫？即係我，但係我中意舞台嗰樣嘢咧，就係其實係一種尊重咯。我哋有嘅，即係我哋已經比另外一啲範疇係更加多時間，更加多空間，係大家可以傾呢樣嘢。而且大家真係咁高咁大，你唔係金主咯。就算是即古天龍是藝術總監或者陳錦元是總監，不是他叫我改什麼我就要改什麼，就算不是我拿了五個劇本獎定是我剛剛畢業出來咯，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其實在我們的界別不是真的，即如果你不特別去幻想他，不是真的有那麼多階層的，那我覺得所以我要善用這件事咯，所以其實不是說那些東西不改，我也都會改的，其實很多時候呢你落到去為什麼會有唯獨呢，我們那個過程呢不是寫完一個劇本喂你們做吧，不是的，我們寫完一個劇本導演看完，導演會跟我談完，我們談完之後才會落到去跟演員一起唯獨，唯獨完之後演員會給意見，而就算 不是演員會給意見呢，我們呢聽演員去講這些對白啊或者什麼，其實呢你自己去想自己去讀和自己看自己的字呢跟演員做出來呢已經隔了很遠的了，那 你自己都會想修改，有時候我都會覺得為什麼我這麼沉的，為什麼我個人為什麼這麼煩的，即是你會有這個感覺的，咁所以其實都係會改，然之後演員又會俾翻一啲 feedback 你。咁我但係我唔覺得演員即係譬如演員即時嘅感覺又唔係金科玉律咯。我覺得大家都要有一個 respect， 就係其實你梗係覺得我係認真諗先咁樣寫，所以你嘗試去做咯。你真係做，我又信你真係盡力去試過，你都做唔到，你先再翻嚟我嗰度睇下我點改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respect， 其實這套 OK 的，我即是 so far 我沒有，其實沒有大炒過咯，我真的沒有去到是沒有大炒過咯，因為我是很直接的，因為你一定會見到你去 run through， 那你覺得不妥就會出聲的咯，又或者是會談的嘛， 我就沒有這樣的情況，又或者是其實我有時候譬如我跟鄧樹榮合作的話，我不會 expect 我寫個玩偶之家他會很直接地導個玩偶之家，沒可能的嘛，因為我知道鄧樹榮導演的即風格是怎樣的嘛，所以有時候你對 導演，即係唔同類型嘅導演，其實你有某個 expectation 嘅。咁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同佢好唔夾嘅話，咪唔好合作咯。又或者係做完之後就真係大炒個，咪永遠唔好結婚，老公就唔滿得啫。即係我最中意湊我夥伴係即係好多樣化，所以我又覺得唔需要咁，即係我自己唔中意咁執著咯。但我只係答咗佢一個問題啫喎。嚇？P 嘅班係 P 嘅班，其實我係嗱，你見我講嘢連 call 一句説話都有難度。其實我係唔係適宜教編劇嘅人嚟？即係因為點解咧？我淨係不斷喺度用熱情寫劇本係好重要嘅。咁我只係講到呢樣嘅，或者寫劇本好好玩嘅，你哋玩先。我諗我有陣時會即係我係會用啲好，我唔應該話自己啲 PowerPoint 好流，但係我有教過幫嗰啲咩政府咩中文部嗰啲教育局嗰啲中文部，即係有啲30個教師嚟睇下點樣寫劇本。有陣時我會接一兩次咯，俾下面咁。又或者遲啲劇協冇錢要籌期開班，我會幫下手咯。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我唔 prefer 咯，因為有啲人係好 organize 嘅講嘢，但我唔係嘅，我係亂到媽都唔認得。係啊。 好，其他問題。 我想问你写嘢咧，如果胶着状态嗰时候，你会点样高呼嗰个胶着状态？孤独而家系咯， 系咯。有噶，其实非常成日都会有嗰啲樽颈位。不过咧，好得意，我觉得咧。呢幾年嘅經歷唔同咗咧，其實而家咧比起以前嗰啲膠著咧係冇咁吊頸式嘅。以前嗰啲膠著咧係真係會好難過，好放唔到自己，好唔放過自己，好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啦，同埋覺得唉、哎、自己好唔掂啦。但係咧，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好忙啦，即係你唔可以俾呢個狀態咧維持太耐，因為你要對住個仔咧，你唔可以太 heavy 啊，即係系啦，即系好多嘢咧，其实系 sidetrack 咗你嘅 ，distract 咗你。咁咧，你就会反而咧，你都系仲系好重视呢样嘢，但系嗰个某程上面生活某啲嘢系会令到你轻松咗。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其实咧，我系几时真正知道我自己系好中意写剧本咧？系我生咗个仔之后。点解咧？因为我咧，我系。本来我好鍾意小朋友，我想说我係好鍾意小朋友嘅，我觉得小朋友好天真可爱嘅，但係我觉得呢，原来凑細路仔係另外一件事，即係我觉得嘩，我咁爱个仔，其实我应该好鍾意凑佢㗎，但我冇喎、啊、我好想返去我寫劇本嗰陣，我想快啲瞓啦你即係嗰种感觉，又或者你自己睇书啦，我好想寫劇本，你可唔可以唔好入嚟我间房啊，嗰种感觉。即係有時係，同埋咧，我好想，我好想淨係坐喺度。你可唔可以，你唔好再媽咪咁樣叫我，你叫散曬我嘅靈魂啊！我覺得，咁咧我就會覺得哇，因為咧我哋啲劇本點生出嚟有陣時，唔係淨係睇書啊、睇電影啊去攞嗰個 inspiration， 其實好簡單就係放空，你坐喺度。我成日都係成個朝頭早就係晾住只腳或者停咗喺度。我就好多，你唔知道自己游咗去边，但我系好中意游魂嘅。但系系啦，就系游魂嗰个状态，你就会好写剧本，就好似入咗另外一个松咁样。即系佢哋话打机都系有，我唔打机嘅。佢哋话打机都会入松噶嘛，系咪啊？系啊，即系写剧本都系类似。即系你一入松嗰阵时咧，你就会觉得好愉快啊！真系咁，但系即系而家少咗呢啲情况，但系我系越嚟越珍惜呢个情况咯。 咁其實都係上覆啊，好，咁我叫阿彪啦，咁自己本身都大喺讀 U 嘅時候都有寫過啲劇本咁樣嘅，咁想 follow 翻各位先生個問題，咁其中一個就係話喺劇本即係 script writing is rewriting 啦，咁我想問下莊小姐會唔會話即係除咗真係一個實質嘅 deadline 你要真係交稿之後，會唔會話有時都會自己攞翻個本嚟睇翻啊，覺得即係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啲新嘅睇法，覺得啊同一件事可能有一啲新嘅嘢擺落去，會再即係會繼續咁樣去寫落去或者修改啊咁樣，同埋第二個問題。 題就係想問一問，就係喺資料實作嗰方面，其實都係同樣係即係會搜集到去乜嘢個程度，覺得啊夠啦，定還是其實係會覺得資料搜集呢樣嘢，即係就算對住同一個議題，都係永遠都未夠嘅。不過可能deadline 啦，咁一定要交啦。咁但係完咗之後，可能即係唔知。點解突然間有一日心血來潮或者放空嘅時候諗翻自己份本，再睇翻嘅時候又覺得啊，經歷咗唔同嘅嘢，又擺多啲落去咁樣咧？ 咁我答咗你第二條問題咧，就係做 research 做到幾時夠？就係做到喂你拖夠未啊？即係你自己都問自己，即係其實因為做 research 好得意嘅呢樣嘢係一方面咧，你係覺得你自己吸收緊一啲知識；另外一方面咧，你會覺得哇好啊，唔使寫住，唔使落筆住，即係有一咁嘅狀態。但係有陣時咧係過多嘅，係冇必要嘅。我自己都知道，即係我成日都話講稿嗰陣時候咧，特別關心朋友嘅，會寫生日卡啦，或者買生日禮物，你就用盡所有方法去離開你張書台咁啊嘛感覺。又或者是突然间好锡个仔啊，带佢去唔知边度玩。咁其实系到 deadline 嚟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停做 research。但系咧，我唔知道几时会，即系其实停系好容易，但系反而咧，我系知道几时系未够咧，就系、是、你未揾到个灵魂人物咧，就未够。系啦，即系我一定要揾到个灵魂人物，烦到佢都觉得我烦为止咧，咁就 OK 噶啦。咁呢、這个。咁你答翻你嗰個關於個 rewrite 嘅問題咧，我其實係唔會，即係如果演出咗之後咧，我好少會再寫翻，即係再改翻。即係我覺得咧，寫劇本咧，即係譬如寫《留守太平間》嗰個莊梅岩咧，其實唔係我自己而家啊點講啊？我當然理解佢啦，但我翻唔翻去佢嗰個心情，即係過咗啦，因為真係過咗啦。寫法文嗰個又係，即係喺唔同階段，其實你唔同經歷嘅，其實你，我而家暫時未去到一個我會推翻我自己，我覺得嗰陣時咁樣諗係唔啱啊，即係未至於去到咁 dramatic， 但係我就會覺得哇太青春啦咁樣諗，即係《留守太平間》我就係會覺得太青春啦，邊度咁天真嘅？但係我覺得佢有佢，當然佢，我覺得佢有存在意義啦，因為佢即係佢嚟鼓勵人心啊嘛，我覺得係，但係。我而家，譬如而家呢個階段嘅嘢，我可能係中意咗一啲得少少嘅嘢啊，或者係殘酷少少嘅嘢，即係可能係唔同階段嘅事。不過我亦都有一啲情況，譬如係野豬個結尾咧，嗰陣時到演出，我都真係諗唔到一個好嘅結尾。但係 right after 演出完咗，都唔係好長時間，我就覺得啊，其實我想個結尾係咁嘅，咁就後來。在哪个版本是有出过这个呢？是去后来去美国唯独呢那个版本 就有出到了。就是要去到那里。咁后来同刘演呢都是有出，即是同艺术节那个版本是不同的，那个结尾。就是因为其实艺术节那时候做那种事都不是一个我满意的版本，所以我才有再 follow。而另外一个剧本我是真的自己是想改，只不过暂时未有时间改呢，就是杜鲁治啦。杜鲁治是其实都是一个我喜欢的剧本，但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有些东西，我觉得整个朗啊朗的内容都在这里，但有些东西可以 trim 得好一点，即是纯粹是这样，但未至于 rewrite 咯，我觉得是。 我所以我岔开一个问题，即是2014年呢就雨伞运动啦，我知道你在雨伞期间其实你都几即是越走越前啦，到后来又同啲即是艺术界文化界啲好多朋友一起出来成立了一個關注小組啦，係咪？然後我其實想了解一下你自己喺即係雨傘嘅過程對你會有啲咩影響，或者你作為一個 artist 或者一個即係編劇，即係面對社會有咁大嘅轉變，或者你自己有啲咩反思，或者有啲咩嘅衝擊啊？喺呢個過程入邊。 其實咧，去到雨傘運動發生嘅時候咧，都累積咗好多嘢噶啦，就係、是、即係野豬個階段嘅我啦，教授嗰個階段嘅我啦，杜魯治嗰個階段我，因為杜魯治係應該係2013年嘅，係咪咧？係啦，所以咧到，所以咧其實我個價值觀啦，我追求嘅嘢咧係好明，即係嗰個立場係好明顯嘅，即係而我哋做創作嘅人咧，我成日都覺得其實。資源咧係有 limitation 嘅，每個製作都有個資源嘅有 limitation， 但係創意係無限嘅。咁咧， 我咧從來都唔驚 budget 上邊嘅 limitation 嘅，但係咧我就好憎即係有一啲思想上邊嘅鉛制嗰種嘅不自由，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其實越大個咧，又或者係經歷咗嗰幾個劇本之後，我越嚟越明白我自己，即係越嚟越揾到我自己要追求嘅嘢。我係放唔到，即係我係做唔到嗰種啊。應該咁樣講，我當然理解。如果我要望某一啲市場嘅話，我就唔可以寫某啲嘢啦。但係對於我嚟講，由細到大喺香港，我嘅創作我係從來都唔需要，唔可以講啲乜嘢，或者你明唔明啊？即係冇咩規限噶嘛。我點我都會，我覺得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我點我都會死守呢樣嘢咯。咁所以一路以嚟寫嘅劇本或者自己越揾得越嚟越清楚嘅 value， 其實去到雨傘運動嗰陣時候，我那個所謂嘅行得越嚟越前，可能只不過係我覺得我唔係。如果有人出嚟講嘅話咧，我就好，我可以喺隔離傍住你嘅，即係我就唔會想自己講，我又唔係自己講得特別叻。你要我 call 幾句説話，我 call 唔到啦，係咪先？即係人哋應該係講得好振振有詞或者啲乜嘢。其實係好模糊，但我好清晰。呢句说话系咪有啲矛盾？我系好模糊，即系我要我语言表达，我系好模糊，但我心里边个面向我系好清晰，我要追求嘅嘢我系好清晰。所以咧，我觉得咧，我自己俾自己嗰、那个mission 或者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咧，就会系即系我要对得起我自己写过嘅嘢咯。我冇可能写嗰啲嘢，跟住倒翻转头，咦？我即系我啱啱闹完《沉默的好人》，自己就去做《沉默的好人》。我觉得未必我讲嘅嘢系啱，但我系有权 voice 或者我系应该 voice 嘅时候，我做 voice 咯。咁我亦都唔系嗰种，我觉得啊，你咁讲就系错，所以我就憎咗你。我又唔系嗰种，即系我哋做创作，我觉得我哋做创作嘅人，即系可能亦都唔系。好多是很关心时事啊，或者很关心社会。但是如果一旦他们理解处理着什么事，其实很多人因为我们都是追求真实比，就是追求 truth 这件事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你摆晒所有条路出来都是走着这条路的，就是走着这个面向。是。 好。 后面 那位朋友。 Cancer 你好。其實幫你賣廣告先啦，下個月就有一套你 rerun 嘅戲會賣飛啦。嗰套就係、是《粉青落雨路》，係啦，下個月會賣飛，九月頭會做嘅。咁啊，攞咗四個，啱啱攞咗四個舞台劇獎嘅，包括最佳演出啦，製作啦咁樣。咁我想問就係、是因為套戲。有高世章啦、Leon 啦，有仇偉忠，咁你做編劇嘅，咁如果我冇記錯啦，雖然你話好少改劇本，其實個劇本有改過嘅，因為你如果係澳門嗰邊違約噶嘛，違約你係做回歸，然之後個劇本就因為三間學校，咁就所以就要改個劇本啦。咁個經驗係點呢？尤其是我最有興趣係。Leon 咁劉偉忠咁你嗰個角色係好似 Secret Garden 嗰啲畫冊咁，你畫咗個圖案等佢哋填色啊，定係點樣去做嗰個劇本呢？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問題都係關於套戲，因為佢要 rerun， 因為舊年我冇諗過呢套戲可以 rerun 嘅，因為其實而家一個教育制度嘅話，你下一年就要一啲嘢或者你要面對公開考試，咁嚟緊點溫啊？會唔會揾過曬啲人啦、啊？因為我好有興趣問呢個問題咯、啊。不過我冇可能可以 rerun， 但係 rerun 咩、yeah, ？OK。 可能在座有啲朋友唔知咧，即係其實《粉青落雨號》係一個音樂劇嚟嘅。咁咧，佢三年前咧喺澳門咧，佢唔係慶回歸嘅，好似係文化中心十五週年紀念，係啦。咁咧，佢哋就好想做一個音樂劇，咁就請咗我啦、高世章同埋岑偉忠同埋方俊傑。做 research 嗰陣時，方俊傑仲未加入嘅，咁我哋就去。咁咧，我就係第一次，我應該係第一次同呢樣合作做音樂劇。咁嗰陣時，我哋就諗就想。因為他們那些人呢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他們想講一些人來自五湖四海，講一個合唱團，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講咗一個故事，係講喺社區中心有一個專業嘅人入咗去社區中心，因為佢俾人踢出咗 choir 或者俾人即係下放咗咁樣啦，即係落奪權啦。佢就好唔憤氣，佢就決定咧，我就算揾班流浪咧，我都會做，即係我指班流浪，我都會勁過你哋呢班 professional， 因為我係好 talented 嘅。即係我哋就講咗一個咁嘅故仔。其實嗰陣時咧喺澳門演出嗰陣時咧，我都有同阿 Leon 講，其實呢個故仔咧其實都好啱年青人做，係可以想像到將佢改造一個年青嘅青少年中心，好好耐之前有講過。咁所以咧後來而家變咗而家嘅粉青樂與路，點解我會願意改咧？其實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一個慈善嘅原因嘅，因為咧呢件粉青樂與路呢件事咧，其實係李希慎基金咧，佢哋做咗好幾年嘅一個用音樂劇去培訓年青人嘅藝術同埋品格嘅發展。佢哋咧咁多年嚟咧，就係、是、都係用唔同嘅音樂劇啦，就同唔同嘅年青人啦，就咧透過同佢哋排演嗰啲音樂劇咧，就去教佢哋 discipline 啊，點樣去尊重自己嘅崗位啊，點樣去接觸音樂啊，咁樣去做。咁嚟到呢年咧，點解我特別會即係我話對於我嚟講特別係一個慈善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咧我當年2004至2005年咧係攞咗亞洲文化協會嘅利基信獎學金去美國遊學咗一年。咁呢一年咧對我影響係好大嘅，我自己覺得係擴闊咗我眼界，同埋即係嗰成27歲人先係第一次自己住嘅嗰年。咁我覺得哇，即係好我嗰個經歷，所以我好感激佢哋。所以嗰陣時佢哋話做呢、這個，我就好願意去改呢個劇本啦。咁尤其係因為今次咧就即係其實舊年都係嗰四間，就係地利亞協和啦。咁有好多非中即係唔係講中文嘅同學仔啦，有培正啦，有深港盲人院啦，同埋靖國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呢件事係有意義，所以我哋就將佢改編咗做啱青少年做嘅一個音樂劇啦。咁咧講翻即係啦，會 rerun。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大部分人都做到，可能有幾個，有一個譬如去咗外國讀書啊，都有一個半個咧，可能屋企人希望佢專注翻考 DSE 啊。DSE 啊，咁我即係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因為真係好花佢哋好多時間，因為佢哋選擇㗎，佢哋選擇㗎。咁我哋譬如如果講得 rerun， 我哋真係當然希望佢即係突完班人馬，因為咁樣我哋唔使排咁多嘛。而且個意義亦都喺度，因為點解攞到最佳整體係因為佢哋嘅付出。我告訴你，這個是即如果你問我呢，那個劇本就沒什麼特別的，即我覺得我都是盡量即怎樣去寫一個故事去 include 所有人，又是沒有違和感的，即希望有些我們會見到特別的香港的特別的小區，他們是怎樣生活啊，或者即年青人是在想什麼，有這些東西的。但是呢，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看完個演出，即當然啦，音樂歌詞都好，但係最好睇係嗰班年青人，你完全估唔到佢哋做得咁好。我係冇叫人去睇嘅 first run， 我因為我覺得，人哋都唔知道會唔會鬧我，叫我去睇班學生做。但係咧，我睇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啊，係嗰班年青人，因為佢哋即編舞同埋導演對佢哋要求都好高，你係估唔到佢哋可以咁 professional。同埋咧，當啲年青人 ensemble 咁樣做，向住一個目標去衝咧，同啲老鬼衝係唔同嘅，嗰種火啊！哇，真係我咧，其實咧自己嘅戲咧，譬如做六場咧，我都係最多睇兩場嘅啫。我再睇第二場，我都會覺得好悶噶啦。咁但係嗰次我係睇咗四次。嚇？你係咪睇咗好多排列？我又唔係喎，我好唔中意睇排列噶，我就係中意睇。呢套都唔例外㗎，不過就做多啲 sharing 咯，因為佢哋會即係啲年輕人會想知道啊即係我哋嘅職業係做啲乜嘢啊，係啦，我哋諗呢個故仔係點諗出嚟，即係嗰啲嘢咯，做多啲 sharing 咯，係啊。 好，時間關係咧，我哋可以聽多三個問題，如果有問題嘅舉手先，一次過，一、二、OK， 好，三 ，OK， 你先。 Hello， 我叫明恩啊，咁我都系演艺嘅，不过就系、是跳舞咁样，都系中意做创作，中意编舞咁样，咁就会就会好奇，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形式啊、主题啊、内容啊或者概念上面，通常可能边一样嘢会比较触动到你，或者一嚟可能令到你有感觉嘅，或者即刻谂到嘅，会系由一个人开始先咧，定系好明显、好明确，你会有一个好想讲嘅主题先，同埋会唔会有啲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文字或者言语或者对白已经系冇乜力量，即系去到某啲点，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我自己会，即系我都好中意文字，中意睇书，但有时会觉得，言语有时好冇力，去到某啲位，但有时候觉得佢非常之重要咁样咯。嗯， 答翻你后面嗰个问题，即系有冇有阵时候会觉得言语系好冇力？我系经常都有呢个感觉。其实我系一个身体不协调嘅人，但我好中意睇 dance， 我亦都好中意音乐嘅。我就系成日都会有一种觉得，哇！我做写咁多嘢做乜嘢？即系一个转身已经千言万语啦，人哋已经咁，但系冇办法啦。我即系比较擅长系语言，我就尽量去用语言去做我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咁所以我答翻你嗰个问题系有嘅。我系经常都会觉得语言系 too much 嘅，系好似好难去。不过，但系我觉得有阵时你经过沉淀啊，经过筛选之后，即系。精炼出嚟嗰啲嘢又有嗰啲嘢有趣嘅地方，咁所以我先仲继续做紧文字创作嘅啫。如果系咁，好啦，咁讲翻嗰个概念点嚟咧？我觉得每一个剧本都唔同嘅，譬如法文就系我路过听到，即系我个老细去问嗰、那个俾人判咗罪嘅一个牧师讲佢嗰阵时即系失去啲乜嘢。我先至諗起啊，我想寫呢個劇本啦。但係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是、譬如走廊，我上火星就係去咗放狗街，所以有呢個靈感。不過而家去到而家咧，我發覺最觸動我嘅咧，如果真係要比較起身係人物咯。我發覺寫劇本都係最重要嘅係人物咯，即係嗰個 plot 啊，即係嗰啲咩情理之中啊、意料之外啊，或者有懸念啊嗰啲都重要嘅。但是呢，如果呢个戏里面嗰啲人物呢係有深度，嗰种深度唔係我哋唔明嗰啲深度，係有一个 death 喺度，係有血有肉嘅话呢，嗰样嘢就好容易触动到我。咁所以到而家嚟讲，喺众多嘅 research 嘅方法呢，我都係会最鍾意係眼即是面对面的。有时呢有一些受访者是会说、哎、不如电话讲啊，我是不喜欢讲电话的。我是喜欢呢面对面这样见到呢，我要看到他的眼睛和他讲话的口吻呢，我才会信他是什么人或者不是什么人。我是很喜欢这样，我未必 100% 准确，但我很喜欢见人的。我是喜欢接触不同的人的。而我发现呢，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觉得日光，即系成日都话日光之下无新事。我唔知道我再老啲会唔会同意呢句说话，但系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我喺人性里边，唔同嘅人物里边，我总系成日都有一啲嘢 surprise 到我，即系如果真系讲，我最近期感觉到，即系譬如我父母，我认识咗佢好耐啦。咁但係佢哋呢就呢半年呢就病咗，两个各自都重病。跟住我就会觉得啊，好奇怪喎、哦、我认识咗佢咁多年。但係呢我从来都唔知道啊，原来佢生病嘅时候係会咁样嘅。然之后呢嗰、那个意志，我父亲照顾我妈妈嗰种意志力呢，又係可以胜过佢嘅性格嘅缺陷嘅。即係佢係一个非常之冇耐性嘅人嚟嘅。但是因为自己老伴病了，他那种你感觉到他日日唉声唉兴，但他都这样吸啖气去照顾他，哎我觉得哎好奇妙啊。即以前看小说或者什么你看到很多，那你 看到真人或者你自己认识的人，你没有见过他这面，我又会觉得很 amazing。有时候是见到即未必一定是自己认识的人，即一个不相信我最近认识到一个什么人，我成日都会朋友罗乃新啊。 好好笑，罗伟新是一个钢琴家嚟嘅。咁你点解我会认识佢呢？就因为佢揾咗我去壁屋嗰啲情，系咪壁屋情教处啊？即系你同啲年青人排，即系写个戏俾佢哋。佢每一年都有啲乖仔毕业噶，即系都有啲毕业嘅，毕业啦，结业礼嘅。咁即系有几个乖仔会表演咁样。咁佢哋就想我，即系我就帮手写个 drama。咁咧，因为咧，我同佢咧都系好，即系好忙啦。每次一聚埋咧，就系做完之后都冇倾过偈。呢排咧同佢傾偈，我先發覺，哇！原來佢好好笑，佢70歲，但係佢係好好笑，同我一樣咁懵嘅，但係佢70歲，唔係，我意思係話佢咧，佢好多好多嘢咧，我覺得好好，即係佢好似冇懵，但係佢個心又好精嘅喎，即係好似我咁樣。其實我好似我懵，但係我都好精嘅。但係我意思係話咧，跟住佢又會講一啲佢遇過嗰啲懵事，即係同即係我嗰啲 Bill Gates 嗰啲真係冇得揮啊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好好奇妙啊！原來係一個70歲嘅人身上，我見到一個兒童嘅形象喺度，我覺得好有趣。咁有陣時咧，你有啲人咧，你以為你自己認識佢，但係當你願意去發掘佢多啲，你會發現，原來佢唔係咁喎。你聽多啲佢嘅故事，或者你知多啲佢嗰啲嘢，原來你發現你睇嘅嘢只係某一種角度咯，係唔立體的。然後你知道咗佢係個立體嘅真人係點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有趣，我又認識多咗一個人咯，那個感覺係咁。咁所以我覺得係咯，成日 inspire 到我嘅都係人物咯。我總有一天要寫個 論文。好，喺第二個問題之前咧，要做少少廣告嘅。陳小姐心記老闆咧就攞咗10本莊美顏嘅劇本集嚟，我自己先要咗一本先嚇，剩低 9本啦。咪送嘅，即係 佢。本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嚟埋，我幫佢，我唔問幾多錢啦，100蚊一本，莊美顏嘅親筆簽名 ，OK， 嚇、一定要簽 ，OK， 等陣要搶嘅自己過嚟，OK， 咁我哋再俾其他位朋友。 Hello， 我叫Kenneth 啦，我係一個 programmer 嚟嘅，咁又想問下咧，你頭先提到話咩野豬，你係 assume 係20-30年之後嘅事啊嘛，但而家好似加快咗啦，會唔會令你覺得有啲題材你要盡快寫，唔寫第時未必可以寫咧？另外有個膚淺啲嘅問題就係咧，前排同朋友傾起短暫的婚姻入邊咧，陳奕迅咪喺個公園度同個保安咧度解，即係形容嗰個女主角嘅。究竟是形容緊女主角定是個老婆咧？我哋喺度 debate 嘅一陣，係唔該。 答咗你第一個問題，我係有嘅，我係有呢個咁嘅感覺嘅，係有啲題材係應該要快啲寫嘅，咁係有呢個感覺。我諗我明年我會有一個戲，應該就係會係類似呢啲題材，我希望快啲寫咗先。如果唔係，我驚遲啲冇得寫。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咁但係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就先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嘅。我覺得咧，只要我哋 keep 住做。然之後俾人逼迫嘅時候放聲大叫咧，咁係希望即係希望都可以 keep 到咯。我自己覺得，咁我你問我咧，我又唔會為，其實我又唔會為做而做嘅。不過咧，譬如我話我明年會寫嗰個題材，其實我一路都會想寫，只不過去到明年咧，我覺得有時間寫。不過成日都同自己講，我要快啲寫，如果唔係冇機會寫，即係都有呢個感覺嘅。係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去公園嗰個 describe 嗰個人咧。我覺得在我作為編劇的角度呢，我是想有一個重疊的效果，因為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Galen 究竟即是有一種究竟他是 describe 他的老婆，即是他過了身的太太，還是他眼前這個人呢， 是有一種模糊性，是所以即引起你的 debate 都是很好的。是ending 嗰幕咧 ，ending 嗰幕其實唔係我原本嘅 ending， 但我係中意呢個 ending 嘅。我原本個 ending 係正路啲嘅，就係佢走咁，係咯，佢走咁樣。不過我都冇預呢個 ending 一定要係我 ending， 因為有陣時好得意嘅，你拍到去咧，尤其 approaching to the end 咧，其實好多嘢都喺度變緊嘅。咁我好開心，因為那個導演咧，後來翻嚟叫我，咁我梗係懶啦，當然都係有少少。佢話：喂，可唔可以寫多一場咧？係喺去睇樓之前喺天台上面嘅相遇啊？咁我話講啲咩啊？跟住佢話 是但講啲咩都好啦。咁我點可以啫？你要 first， 因為佢想要有嗰個即係 first encounter 嗰個 moment 啊。跟住我話點啊？講咩都好流啊！個感覺係啦。咁所以咧，後來諗到呢個 way， 即係佢話好短得啦，好短得啦。佢不斷同我講好短得。所以我後來我覺得。諗到呢、這個我覺得因為我真係覺得講乜嘢都多餘，所以就選擇咗佢跌咗件衫去幫佢執返夾咗跟住拍一拍咁個。因為 Galen 俾我感覺成係都係一個其實佢係好 kind 嘅人，而係阿 Melana 係好睇到佢嗰種 kindness 係感動緊自己，我即係呢個感覺。咁我其實係我其實嗰陣時我係唔知道個導演係將佢擺喺最尾。咁呢個韻味好有趣啊！我覺得呢個味就係、是、即係當點樣講呢，當其實個導演都係好尊重個文本，同埋佢都會同我傾嘅。而我聽咗佢嗰度，雖然我懶，但係我都會盡量。唉、哎，你話咁樣好，我盡做咯。味就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尊重大家個崗位，而出到一個我其實原本唔係我預計之內嘅效果咯。包括其實公園嗰場都係我自己寫我都骨地啊，你知唔知？但我真係嗰陣時好有一個，好有一個嗰個 temptation， 我覺得咁樣好浪漫啊！原本係想喺古堡裏面，不過 budget 唔夠啫。因為英國好多嗰啲古堡好靚噶嘛，你蕩失路係一啲都唔奇噶嘛。而家個公園就有少少流流地，但係原本咧，我嘅想像同埋我劇本裏面咧係個古堡裏面，咁佢咧轉個身咧就唔見咗佢。咁你諗下啦，就要想喺古堡嗰度，哇！即係嗰啲咁嘅古蹟，咁個感覺話阿管理員會話哎呀，我哋呢度大聲啲講嘢都係真係一個罪過嚟噶，咁係 make sense 嘅喎，係咪先？咁而家變咗公園啫，咁同埋咧原本係諗住咧佢咧 call walkie 咧，其他嗰啲 walkie 會講噶嘛，咁真係覺得好浪漫，即係自己想像覺得好浪漫，但我知道係好骨地啊！我唔知點講，我只係希望，喂，試咗先啦，如果唔得，到時先 cut 啊，或者再修改咯。咁但係我想講咧，我嗰段咧，我睇咗好多次，我覺得作為即係我哋可能好自我陶醉，即係我意思係自我陶醉，唔係嗰啲文字嘅靚，而係即係陳奕迅真係演得好好啊！嗰段我想講，唔係鄭裕英文好啊。啲人成日喺度講佢英文好，唔係淨係英文好，嗰、那個 transition 係好難噶，因為我自己寫我自己好清楚，都唔係人講嚟嘅嗰啲 lines。咁只不過我覺得，喂，此情此景，你唔去到嗰度，真係推唔到後面喎。咁樣我就好想係一段咁樣嘅嘢。所以佢啱啱做完咧，做得咁好咧，我自己覺得好似好幸福啊！即係呢段嘢係落咗喺佢手。咁當然導演都係拍得好，但係佢嗰個 transition 係好難噶，即係佢。即係我好記得咧，嗰啲網上邊喺度講話，哇！你揾人會唔會講呢啲嘢？其實真係唔會嘅喎、哦，其實真係唔會嘅喎、哦。咁但係我想喎、哦，即係呢個就係有少任性嘅其實。 OK， 好，最後一個問題，阿蕭雲， 唔好意思 ，sorry， 有幾個問題。其實第一個問題啊，頭先嗰位女士問咗，但係都想問多少少點講咧？所有文青咧，即係細個時候都發過夢，係想自己寫到即係好，即係寫到好偉大嘅小説，即係托爾斯泰咁樣咧。但係咧，一開始想寫嗰時候咧，就會即係一定會好多阻滯，好多人都最後都放棄咗。例如一個最大，即係我自己最大難關咧，就好似覺得好似世界上即係好多好偉大嘅作家已經寫咗嗰個故仔出嚟，就自己係諗唔到一個新嘅方式，即係點講荷里活咪有啲公式嗰啲劇本之男咧，先養英雄救貓咪嗰啲咧，即係咧，我又唔想去走嗰條行貨路，就係想寫啲即係其他人冇寫嘅嘢，但係點總係會覺得好似好嘅作品早已經係俾人哋寫咗，自己係唔會寫得俾人哋好咁樣，咁就跟住就會不斷咁樣即係阻止自己啊放棄，跟住就最後咩都冇寫出嚟咁樣，所以就想問點樣即係點樣去突破呢個難關咧？呢個第一條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教授裏面男主角咧就係、是，我覺得係阿莊先生你係特登係用條特登係當時係比較重嘅罪，就係、是、 妨礙司法公正是特別是被這個即一般非法集結非法集會重的，就即他強化了那個男主角面對刑罰的時候那個矛盾和張力。但是就現在世界變得很快了，就妨礙司法公正已經不是最重的事，即變得很快，我看的時候就已經是暴露出來了。所以想問一問莊先生有什麼感受？最後一條問題其實就是想其實很想八卦一下最新的劇本是什麼，因為怎麼說呢因為其中一個訪問是聽到莊先生說就是不一定想寫政治，那時候很憂心很憂心，因為真的因為看了這個野豬之後是很感動很感動即是在散後之後有兩個很最突出的作品是想寫那個變化，就是一個就是林子榮的《地厚天高》，另一個就是趙崇基導演的《中英街一號》但是可能有少少即是批判啦，但是始終覺得呢是寫不到野豬那麼盜肉的怎麼說呢我發覺呢sorry 這裡真的有少少批評文藝圈呢是有個政治正確在這裡的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少少即係意見啦，就是林子榮導演嗰度《地厚天高》，佢撇曬本土派一啲即係爭議位嘅地方啦。跟住到趙崇基導演，我想覺得趙導咧係想係營造兩代張力嘅，但係點知始終都係做唔到其中一個我覺得就係因為政治正確因為對六七暴動有認識，其實係知道係民族主義運動嚟嘅，但係佢最後揾。個新生代嘅比較咧，其實係個保護農村嘅左翼運動嚟嘅，就其實兩個係唔係好夾嘅。我覺得係點講咧？因為文藝圈多數嘅人都係左交嚟嘅，咁樣佢哋無論佢哋肯定民族主義運動定係否定民族主義運動咧，最後咧佢都唔即係唔係太願意去即係好似野豬咁咧係。入到去個心，入到去最核心的位置去表達呢個張力，最後係始終係有少少遺憾，所以我係好期待，好期待莊先生，你最後係能夠寫到個劇本，係能夠即係講即係散後之後一個好大變化，就係成個年輕人個即係民主運動係完全變咗嗰個好大嘅衝擊，呢個係。好期待，所以想八卦想知道莊先生即係嗰個劇本係想寫啲咩，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咧？唔該曬，多謝曬。 我先講咗多謝你咁欣賞野豬先啦。咁我嗰陣寫嗰陣時候都冇諗咁多嘢嘅。咁其實我都一路係採取嗰個步驟。點解我曾經有講過話，我唔想寫政治主義，因為咧有陣時咧我都會好怕自己太過所有嘢都從政治的角度去睇，咁其實有陣時咧，你會即係正如其實咁樣講咯，所有嘢都同政治有關，但係要唔要咁樣咁直接咁樣去講政治，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提問。另外咧就係我自己比較中意自己係我可以寫多人嘅戲，又可以寫少人嘅戲，我可以寫即係好硬嘅政治嘅嗰類戲，但我又好想。會自己是可以 explore 到一些講婚姻的小品的戲，即我不希望我自己沒有任何的能力，所以我不希望會被自己任何的規範。我那時候我想我有一段時間是覺得我希望不再寫即是短期內不再寫關於政治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我講得太多，我很害怕我自己是入了某種 mode， 入了某種 mode 是不好的，你是沒有了一個即創作是可以很得意的東西的，你是要很全程很主觀咁樣去跳入去，但係你有陣時咧會抽出嚟，從觀眾嘅角度去睇，你唔可以太自戀嘅，你唔可以太自己覺得自己講嘅嘢，你就係人哋要聽嘅嘢。你要想象自己係唔中意聽呢個 topic， 但係都聽到落去咧，咁我覺得咁樣寫先至係好嘅。我自己成日都係咁樣諗，咁所以係啦，嗰陣時係嗰種氛圍，所以咧我覺得我自己。就算是而家咧，我都唔係嗰種意識，就係人哋會 expect 我寫啲乜嘢，我就會寫啲乜嘢，或者人哋唔 expect 我寫啲咩，我特登寫啲乜嘢。我好想自己係作一種好有機嘅狀態。咁而結果，其實社會真係一路發生緊一啲事噶嘛。所以有陣時候你唔寫，有啲嘢你都係會推到你係想寫嘅，即係一啲有關於政治嘅嘢。咁但係到底明年嗰個古仔係講乜嘢咧？我都係唔能夠講俾你聽嘅，因 為呢，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即會因為我有跟其他 partner， 我都要對其他 partner 負責任，純粹是我又覺得未至於說、哎、我現在這樣說了就做不成，只不過 是我要對其他 partner 負責任。然之後我都好慚愧，因為你剛才提我幾個戲我都一個都沒有看過的，所以你說那些東西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但是呢 我是會 去找這些東西出來，看看我可以認識得多一點。做什麼你想說什麼？我、哦、是什麼你揸咪喎、啊、你突然間是跟住呢你中間那個 陳 你 對於 你 真的怎麼說那個罪名現在教授 那個輕重我那時候呢其實即因為我覺得自己流呢，所以我好驚自己流㗎嘛。所以我呢嗰陣時係死捉住我一個律師大狀嘅朋友呢，就係、是、同我去傾呢、這個。咁所以入面所講嘅一啲嘢都係真係有去考究過，係咪真係有呢啲罪，即係咪可以咁樣咁嘅形成，係咪會即係嗰啲，總之律師嚟睇你唔會 challenge 我呢，咁就係啱啦。咁同社會而家發生緊呢樣嘢，真係我你問我，我係好承認，我係完全想像唔到。嗰陣時係2013年係咪，後來到後來去做呢件事，即係後來個發展已經不是我可能可以預料的範圍之內的。即反而你如果講教授的話呢， 我自己最大的感觸呢，就是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寫那些東西不是莊門岩要講什麼，是我在做資料搜集的時候是盡量去客觀去搜集和去拿出來那種東西而去生成的，不是完全我自己一個人控制的件事，是個社會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或者我搜集到嘅某啲嘅真相，見到佢發生咩事。咁所以我後屘睇翻轉頭，我都係嚴野豬同埋教授都係太温柔，太過，即係你覺得盜用，我反而覺得唔係。我覺得太做咩要咁寓意咯？我後屘個感覺就係做咩咁唔直接咧？我都係覺得野豬係嗰個寓意味太重啊。但係我估唔到係兩年之後，其實好多事情。其實可能我要個批判力更加大咯，我反而倒翻轉頭，我覺得我自己即係唔嗰個批判個唔夠敏鋭，其實係可以好啲嘅。好，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係成日幻想嘅，我係好細個已經攞曬咩奧斯卡嗰啲咩獎啊，諾貝爾嗰啲咩獎啊，就算我對科學係一竅不通，我都覺得我可以攞到諾貝爾。嘅唔知咩科學發明嘅想像啫嘛，所以我頭先你問我第一個問題係，其實問得很好好嘅啫。每個人咧都會好希望自己係一個好偉大嘅作家，我係成日都幻想嘅，由細到大都幻想嘅。但係咧，其實我發現咧，只要你覺得，所以覺得自己流係一個好嘅 practice 嘅方法嚟嘅，即係唔緊要，你咪會覺得自己啊唔夠，我係唔夠人哋偉大。但是我喜歡寫我咪寫囉。總之我呢接受到同埋我話自己，我覺得自己都係流流地嘅。咁其實人哋話我流，我已經覺得係冇乜嘢可以傷害到我啦。係面皮已經好厚㗎啦。咁至於偉唔偉大呢樣嘢呢，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有啲先天嘅，我覺得。我而家咧，因為我最近成日都會喺度諗緊，啊點解有啲創作人，我都係想翻去嗰句同睇幾多書係冇關係，可能係佢嘅家庭背景，佢自己身處嘅社會，佢嘅時代，所有嘅嘢去 nurture 緊，同埋佢嗰個創作人本身嘅 talent， 所有嘅嘢去 nurture 緊。那個所謂的偉大的創作人，我不能夠控制我自己的 talent， 我亦都不能夠控制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我只可以在我這個時代的範圍裡面，我怎樣做到我自己最好，我不是即係我唔係 fulfill 人哋嘅 potential， 我係 fulfill 我自己嘅 potential。 喺咁嘅空間裏面，如果我生長喺第二個年代with 同一個 talent， 我可能好勁咧，咁樣我都可以咁樣諗嘅。但係唔係啊嘛，呢樣嘢我冇得咁諗啊嘛，亦都唔係，我真係真心都覺得，我因為我見過好有 talent 嘅 writer， 我亦都唔覺得我係嗰啲天生就係、是、哇寫好叻嘅，唔係噶。你睇我寫劇本你就知噶啦，其實我真係粒粒住你。好心啦，唔係即係我意思，我要花好多時間咯，好多咁嘅琢磨咯。有啲人唔係嘅，一就係噶啦。即係我見過好多呢啲人， 咁所以咁冇嘢噶，咁我有我有我用我嘅方法咯，寫都未得咯，咁係咯，咁即係到最後嗰個成績去到邊度都唔係。同埋我而家咧，以前咧，我會覺得，以前我會覺得，唉冇噶啦，我都係咁噶啦，咁樣，即係我以前會比較覺得咁，但係我而家咧發覺咧，我自己享受緊 aging 呢樣嘢啊，即係以前我覺得。我永遠都是這樣想，但我現在反而覺得人其實是會越來越成熟的，經過你經歷的事，無論是你身邊的人發生或者社會的人發生，即你看的事不同，即所以寫文字如果你讀得把握的話呢，其實應該是可以享受 aging 的一個職業咯，即可以享受，是是我不知道你明白， 是啊，今晚是非常之愉快，非常之美好啦。我记得我在 Facebook 问他说来这个 Bruno 讲一场沙龙好不好，那他三秒钟就告诉我好这样。然后呢就我三分钟之后说我的喜剧人生好不好，他說好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好感激阿梅顏咧，係今晚即係我諗其實佢都大家知道佢又要湊仔啦嚇，佢爹哋媽咪其實呢排身體又唔好啦，我相信其實佢有好大嘅壓力，但係佢都二話不說咧就嚟到同我哋分享。記得我喺同佢啱先嚟之前，其實我哋喺對面呢個和平飯店食飯嘅時候。他跟我说死了，等下讲什么我还没想过这样。我当时跟他说做回你自己就 OK 了，这样就是今晚我们见到他是完全做回他自己了，所以我们很开心是看到他很多的戏剧，今晚我们是直接看到跟这个就是既天真又无知而且享受 aging 的一个很精彩的人能够见面有这样的对话，我觉得是很开心的。咁亦都要好多謝佢，我係好，我好多謝唔單止係今晚，而係佢真係帶咗好多好好嘅作品俾我哋。而呢樣嘢係，我唔單止係聽戲劇啦，我諗其實佢嘅戲劇入邊帶出咗好多好重要嘅東西，而呢個對我哋呢個時代其實係好緊要嘅嚇。咁我作為同佢，即係我經歷，我好幸運啦，就經歷佢創作教授嗰套劇嘅過程。由一開始到最後個成品嚇，咁我其實我感覺都係好開心嘅，即係睇住佢一路路創作嚇，然後欣賞，即係由我對佢完全冇認識，然後睇住佢睇住佢點樣慢慢一個作品成形，然後展現喺好多人嘅面前，然後感動咗無數香港人，然後帶出好多對教育香港大學教育嘅反思。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了不起嘅事，而且呢個對我哋成個香港嘅文化，或者成個香港 education 咧，其實做緊啲好重要嘅 contributions 啊。咁所以其實我都冇乜機會，其實到而家冇乜機會多謝佢啊。咁利用呢個機會，我要公開多謝佢咧。咁努力創作咗咁多好嘅東西出嚟。咁當然我哋期望咧，佢當然佢會繼續，應該會更加好，有更加多好好嘅精彩作品嘅。咁所以我哋再一次最熱烈嘅掌聲，多謝佢。 咩啊？其實我係唔中意做 talk 同埋 interview， 唔係，即係點解我咁講？唔係，但係我多數都會做嘅，就係多。 今晚開心先， 開心啊！唔係今晚算係輕鬆嘅，我覺得，因為咧，我成日，因為我成日覺得去 talk 咧，我係想好希望我自己有啲嘢去俾到人，但係我覺得唔係係啦，即係同埋咧好得意嘅，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咧，所以點解我倒翻轉我唔係倒翻轉，即係同時間我亦都冇咁中意教書咧，就係、是、如果可以選擇，你唔好見我講咁多嘢，如果可以選擇咧，我都係會中意寫嘢多過講嘢，我成日講咗咧就冇咗嗰個。神秘感啊，或者是可能讲多了啊，即是你知道那些东西啦，所以是跳舞挺好，是不是跳舞啊玩音乐我不嬲都是很羡慕那些人，但是今晚即是大家都好即是很 warm 啊，我感觉那我都其实没什么压力的，都多谢晒。 Okay, 多谢大家，今晚。 我哋下一場咧就應該係去到七月嘅，因為我六月咧就唔喺香港，咁所以七月份咧我哋再會。咁如果你想關注我哋呢個文化沙龍嘅活動咧，你上 Facebook 咧入咗去嗰、那個我有個群組嘅，就叫做 Blue Note 文化沙龍。入咗去之後咧，我哋今晚啲相啊之後啲活動咧，我哋會定期更新嘅嚇。咁、大家可以繼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呢、這個。呢、这個文化沙龍繼續搞下去，咁我哋要俾啲掌聲啊 ，Vincent 啦，同埋佢啲同事啊。咁呢個係好了不起嘅，你知道今晚我哋今晚其實佔用喺星期今日星期五係咪？星期五個晚上其實係佢完全冇生嚇、黃金時間冇生意做，空咗佢出嚟，然後一毫子都唔收嚇、然後抱下咁好嘅空間。俾我哋享受一個咁美好嘅夜晚嚇，咁其實佢係好了不起嘅 Vincent 嚇，27歲嘅 Vincent 嚇，但已經好鬼後生，但已經做曬好多人做唔曬嘅嘢嚇。OK， 如果想同佢影相啊，可以影相啦。簽名嘅，大家等陣可以嚟簽名啦。